早晨啊，各位听众，6:09啊，吓出边咧，呢几日嚟讲咧，今日嘅温度都算系比较清凉嗰一日，咁啊，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啊，吓都系天晴干燥，咁啊，早晚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咧，今日系大概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咁啊离岸间中啊吹强风。扭开心机，而家嘅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喺朝早嘅时候，白猿浩咧都已经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啦吓。希望咧大家喺2020年12月3日，咁啊今日咧就系星期四嘅早上咧，就唔好谂住喂冻咗赖床赖多一阵啦，系咪？咁啊一股作气，咁啊即刻起身，咁啊可以咧就系精精神神咁啊翻工，或者之前咧咁啊可以去食个靓嘅早餐啦，暖暖地嘅，不如食粥啦，食粥都几好噶吓。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人咧有自己嘅朋友，亦都有自己嘅知己。嗱，唔系话朋友同知己一定要去到利用，利用呢个字咧讲得实在太过唔好啦。我哋不如话分享，分享啲乜嘢呢？可以分享你嘅经历，分享你嘅过程，分享你嘅快乐唔开心，分享你嘅成功，亦都可以分享你嘅失败。喺整个分享过程入面咧，其实人咧真系一种系需要抒发一个情感嘅生物嚟嘅。我哋唔开心嘅时候，喂，固然之咧，一定要有人咧陪住我哋啦。咁我哋面对住困难嘅时候，有人扶我哋一把咧，的确可以令到我哋好快脆咧就可以重回正轨。但系如果我哋成功嘅时候，你谂下，当你取得一个巨大嘅成就，身边竟然间咧就系没有朋友，没有知己，甚至乎冇情人陪伴你咧，就系分享你得出嚟嘅成果嘅话，得你一个人，其实生命入面咁样开心咩？咁样只系苦闷，所以我哋都要特别留意咧，就系所有嘅事情可以嘅话，开心唔开心，将你嘅感觉同人分享，或者一齐去到经历一啲嘅事情，原来都已经系一件幸福嘅事情啊！每一件事我哋要手头上嘅事情要去做嘅，要去努力做嘅，呢个过程的而且确比结果更加重要。 煤气灯不禁映照街里一对幽人，照过二两心相亲一对小情人，沉默以拥吻抵抗一切的冰与冷，凡如这北风轻轻的飘起长长裙，多温馨。风中那笑声，尝尽了失意的我，将一切都褪去，再到这风中，心中竟仿似伤痕累累，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相依相拥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不可以再追。 早晨嘅时间先揾嚟一首嘅歌曲，佢系嚟自妹姐梅艳芳，有佢一首作品啊，《梦伴》啊。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各位听众， 好啦，嚟到朝早嘅6:14。啊，我哋而家好多时咧都会谂，喂，东京奥运到底出呢个情况会系点啊？嗱，我自己咧当然系觉得佢一定系做得成嘅，因为咧整个过程虽然我哋而家就好期盼啦，呢个疫情退却，咁但系你知啦，一个政府在商言商，哇，搞咗咁多嘢出嚟，已经咧就延迟咗一年嘅时候啦。点会唔想做啊？要回本噶嘛？如果你话喂，如果冇人去佢哋嗰度，冇人买佢啲叫做手信嘅，咁我咪回唔到本咯咁样。仲有一个问题，始终咧一个咁大型嘅运动赛事，转播权、转播嘅收益，先至咧系佢最大嘅收入来源。入场人数你谂都谂到啦，一场比赛。佢就算坐滿咗，佢個收益都係有限嘅。好啦，喺我哋大家都喺度諗緊啊，東京奧運遲咗一年嘅呢個夏季奧運咧，係點樣嘅情況嘅時候咧？喂，啊，原來咧，尋日嘅時候啦，都已經咧就見得到咯。中國人民銀行會哇正式發行咗咧，就係2022年。北京冬奥嘅第一组嘅纪念币，喂，哇，咁快手啊！即系夏天嗰个咧都未开始啊，佢已经咧就哇抢先啦！哇，有一个纪念币，嗱，一套咧总共有九枚嘅硬币，包括咧就系三枚嘅金质币，另外就五枚嘅银质币，一枚咧就系金银镶，佢个名真系咁噶，一枚叫做金银镶金属纪念币。咁啊，发行量咧就由1000啦，去到咧就系80,000枚咧就不等嘅，啊，大概咧就系1800万左右啦。好啦，睇下佢入边嗰啲花纹有啲乜嘢先啊？冬季奥运系啦，梗系同滑雪有关噶啦。嗱，纪念币啊，正面嘅图案咧就系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嘅会徽。咁啊，趁有咧，梗系咧揾翻嗰啲明星出年先，例如咧就系有长城啦。雪花啊等等嘅组合设计嚟噶，嗱背面嘅图案咧就系呢一个冬季奥运嘅吉祥物啦，仲有咧就系国家体育场啦、国家游泳中心场馆等等嘅造型，咁啊望起上嚟咧其实都几靓仔嘅，咁我自己觉得嗱，譬如嗰个徽号啦，同埋嗰个吉祥物即系熊猫啦，梗系啊，咁有啲例如系。金银嗰啲币系点样嘅咧？除咗一个金色之外，有啲金银噶嘛？金银嗰啲咧就系一个圆圈，即系一个币嘅圆圈啦。咁佢有一个咧就系银色嘅外围就系银色嘅，跟住去到中间嘅位置咧，咁啊全部咧都系变咗做金色嘅，有少少似咧就我哋嘅10蚊银嗰一种嘅感觉嘅。咁如果有机会嘅时候，大家咧都可以睇翻啲图片啊吓，其实咧都系几得意噶。铸造金币啊，哇，真系一个大嘅工程嚟嘅。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6:17啊，喺度听紧晨光第一线。一首歌曲叫做《玩火》，出边系16度嘅气温，相对咧就系湿度70%嘅一个早上嚟嘅。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哎，好啊，精精神神啊，最开心啊，朝头早最紧要呢样嘢啊嘛。 系啊，哇！不过今朝早咧又比寻日即系转凉咗啲， 起 身个感觉咧特别强烈啊。 系啊。 刷牙洗面嘅时候咧，咁啊，所以一落床咧，大家都最好披翻件嗰啲神褛啊，着翻件薄薄地嘅外套啦。 哇，要啊要啊，系啊。 系啊，诶，今朝早咧，我有个健康嘅小信息想带俾大家、 哎， 我觉得小白都啱嘅。 听下先， 唔系咒你啊。 我不会这样想的，你放心啦。 这个呢就是跟关节炎有关、啊哦。因为呢关节炎呢就不关话、啊、是不是年纪大才会有啊，不一定的。譬如我们一些上班族啊运动族啊，因为呢我知道小白即是你未整身脚之前都成日去跑山的嘛。 嗯。 那我们呢成日做瑜伽呢都有可能呢会要多啲留意嘅，加上咧而家成日啲人咧用手機啊、打字啊、做家務咧，都有可能引發嗰啲叫做彈弓指啊，即係嗰啲手指咧， 咁似彈弓手嘅個名。 系啦，但系咧，佢就 specific 啲，系啦，就收窄啲范围喺手指嗰度咧，都可能会患上呢啲类风湿关节炎嘅。咁啊，点样可以预防胜于治疗呢？原来有啲水果系可以帮到手噶、哦。 诶、欸，咁好啊！ 系啦，食水果之余咧，又可以对呢方面咧有预防嘅作用。咁啊，呢一个咧就是、根据美国关节炎基金会嘅指南咧，去到同大家分享嘅。因为原来喺美国嘅情况咧都几严重噶、哦，即系每五个嘅成年人之中咧就有一个患有关节炎啦、嗯。 哇，同佢哋即系美国嗰啲食嘢嘅方法唔知道有冇关系嘅咯？ 我谂都有啦，其实同我哋嘅生活习惯都有关系啊。咁啊，第一个咧就可以推介嘅水果系咩咧？就系、是、牛油果啦。 哎，牛油果正、哦，最近咧我好中意食一隻牛油果咧，就係細嘅牛油果，咁啊，但係佢好似我哋食指咁長嘅啫，咁啊細細粒嘅，咁我自己食嘅時候咧就搣咗個粒定佢啦，然後連皮食噶、哦，我都覺得幾好食喎，係、哦、啊， 咁跟住就剩翻粒核咁啊， 冇啊冇核噶，哎，下次買俾你食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核嘅牛油果， 係啊， 我真知道喎、 啊，係啊，你呢個煮餸啊？几好食噶、 哦、，OK OK， 煮完俾我食喎， 煮完又攞嚟俾你食，冇问题。因为咧，点解佢话牛油果有用咧？佢曾经都做咗一个研究嘅，咁啊揾咗300多个膝头痛嘅患者去参加咗半年嘅试验啦。 嗯。 咁啊，其中咧183个人咧，每日就食一粒牛油果，咁啊发现咧，佢哋个膝头嗰个痛嗰位咧，真系降低咗50%咁多、哦。 咦，几好、哦？ 系啊，咁啊，往后2个月之内嘅观察咧，佢哋个膝头痛嘅问题都进一步有改善嘅。但系我知道啦，唔系个个人同我哋一样都咁中意食牛油果噶嘛。 系啊， 即系可能觉得佢嘅质地怪怪地，或者个味道怪怪地啦。咁仲有啲咩选择咧？咁啊，根据呢个指南咧，佢话士多啤梨系可以嘅， 诶、士多啤梨好、啊，通常都系比较受欢迎嘅水果之一嚟嘅呢个。 系啊，大人细路都中意，因为佢有抗炎同埋抗氧化嘅保健作用。咁、 嗯、 另外咧，红桑梅又系啦，嗰啲 raspberry 啦、嗯，又好似士多啤梨咁啦，有丰富嘅维他命 C 同埋花青素。咁啊，另外咧，西瓜嘅类胡萝卜素咧，亦都可以帮到手噶、哦。咁、 嗯、 個西瓜而家呢個 就問啲啦，呢排 就唔係好啱食啦。咁但係另外咧，亦都有多個選擇，就係提子啦。 啊，提子 青色同埋深色嘅提子咧都 OK 嘅，都係一個好好嘅抗氧化劑嚟嘅。咁、哦、大家係啦，朝頭早可以食健康啲，睇下櫃有冇水果，又可以攞出嚟食下咧。 係咯，青色嘅提子最近我見街市咧都好多，特別賣嗰啲叫咩美國玻璃提啊。咁啊， 波子提， 波子提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唉，我买都几平噶喎， 系啊，即系佢平平地咁咬落去咧，哦，佢真系好脆、啊， 都 OK 啊，系嘛， 系啊， 我未试过买嚟食，因为佢个样咧，即系好似师奶咁，有少少似嗰啲贵嗰啲情王啊，叫做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似日本嗰啲啊嘛， 似日本提子，但系佢又买到咁平咧，哦，佢又帮佢起咗一个咁特别嘅名咧， 系啊，波子提。 我未系好敢试住，但我见到都几平，可以试下咯。 系因为你可以试下，因为我都中意食嘅呢只，系、 哦、 啊，小朋友又中意食，因为小朋友食就冇得呃啦，一定系甜甜地嘅，同埋佢咬落去嗰下咧，系真系有一种好爽嘅感觉嘅。啊，呢、這个都唔错嘅口感嚟嘅，诶、嗯，试、啊、下啦你吓。 OK OK， 好啦，转头再倾啦。 嗯，拜拜。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系做乜嘢都好，都系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出面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67%啊！我哋系生活快乐嘅，只要我哋抱住呢个信念咧，系最紧要嘅。不过咧，虽然快乐，系有阵时都会犯错噶。嗱喺山上边咧，有两个嘅寺院 ，A 寺院同 B 寺院。A 寺院嘅一众嘅叫做僧人啦，咁啊佢哋成日都嗌交，因此咧大家生活得好艰苦啊。另外嗰个寺院大家都好和谐，所以大家都好快乐啦。好啦，成日嗌交嘅 A 寺院呢个住持发现咗，就派人去打听一下啦，点解佢哋成日都可以咁开心嘅咧？估唔到咧，一问呢一个 B 寺院嘅其中一个小和尚仔，佢就咁答啦，好简单嘅啫，我哋快乐啊。因为我哋成日犯错咯，这个主持听到之后，唔系啊嘛，成日犯错你都会快乐，你唔检讨下嘅咩？好啦，打探嘅人咧就不断去到问呢一个嘅寺院入边其他人啦。另外一个人咧，一入去嘅时候见到，有个和尚仔一路行嘅时候咧，跌亲。於是乎咧，拖地嘅人咧就即刻同佢讲：sorry， 佢唔系讲 sorry 嘅，抱歉，系我嘅错啊！啲水咧，我落得太多啦！跌亲嘅人咧，反而喺度讲：我唔好意思啊，真啦，系我自己唔小心，你掟咗个牌喺度，我都行得咁鬼急，就系咁样，大家都话自己错，估唔到竟然间又有啲好嘅化学作用，大家都可以好开心喺度笑，快乐同埋犯错。中间有啲乜嘢玄妙嘅关系喺入面呢？人同人之间经常都会嗌交嘅，就係因为咁样。係咪就代表唔开心呢？其实有阵时因为一个嘅缺失，一个嘅指责，或者一啲做错嘅事情，我哋能够攞个心出嚟去到原谅对方嘅时候，原来呢一种欢笑或者呢一种嘅宽恕，对我哋嚟讲都已经呢係得到快乐嘅最大动力嚟㗎啦。今日唔系叫你犯错，今日系叫你保持住你快乐嘅心情。未必有啲好大嘅事情令你开心，日常嘅小事令到你开心嘅呢、这个先至系真正嘅生活啊！早晨啊，6:27。 梦中拥吻，满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6:35嘅时间啊，咁啊，室外温度咧同样都系16度啊，吓咁啊，比较清凉嘅一个早上嚟嘅，相对湿度68%嘅，咁啊，空气方面咧都系好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都系低水平嚟嘅。今日朝头早嚟到咧就系12月3日星期四嘅早上，当然啦，白元浩都会继续喺晨光第一线头一小时入边咧，咁啊，全程陪住各位嘅听众嘅。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百科 啊，有留意到新闻报道咧，咁啊都会睇得到。啊，原来前两日咧，咁啊有一名嘅男子，咁啊喺屋企咧就进食啲乜嘢咧？进食啊，佢星期日嘅时间过咗星期日啦，咁啊喺龙鼓滩沙洲一带就捕获咗，咁啊以炒嘅方式烹调呢一个河豚。即是雞泡魚啦，大概5小時之後就出現手部麻痹、四肢無力和頭暈，當然啦，送了去醫院，情況都是 OK 的，希望他都已經出了院了。雞泡魚河豚呢，就是屬於一種叫硬骨魚科的，這種魚呢經常都說到，喂，其實啊，食唔食得噶？咁啊，食得啦，當然係。不過大家都知道咧，佢係有毒噶。咁啊，佢自己亦都係一種叫做温，係喺呢個暖温帶同埋熱帶近海底層嘅一種嘅魚類嚟嘅。嗱，當有敵人接近嘅時候咧，點解有雞泡魚咧？佢咧就會啊，平時個樣咧就係一條魚咁嘅樣，扁少少。但一有敵人接近嘅時候，就哇呼一聲啫咩咧？咁就漲起咗。一边变身就好似咧望落去似海胆，哇！咁啊，全身嗰啲刺好似胀晒出嚟咁啊，搞到咧啲其他生物就唔敢行埋去啦。呢个咧就系佢 defense， 即系叫做防卫嘅一个方法。嗱，佢皮肤上咧就会起呢啲叫做一条条嗰啲好似针仔嗰啲啊，咁啊而佢亦都有一啲嘅毒素喺入边。嗱，日本咧就系其中咧一个食。雞泡魚食河豚咧比較上厲害嘅地方啊，的而且確，如果唔移除佢有毒嘅部分咧，甚至乎食咗落去會即係會影響到我哋嘅生命啊！唔單止淨係其他地方，其實就連埋食咁多河豚肉嘅日本啊，即係自2000年以嚟喺呢20年入邊咧，咁啊都有咧有人啊因為食過呢一個有毒嘅河豚咧係而死亡噶。嗱，河豚嘅毒素咧，咁啊，亦都有啲譬如鎮靜啊、局部，甚至乎咧就係解痉嘅功效嘅。咁啊，有啲人話到啦，喂，佢都有啲好嘅地方係，咁但係我哋當然啦，係望咗佢唔好嗰方面先啦。始終係講緊呢啲毒素喎，係咪？嗱，河豚咧。如果你要烹调嘅时候咧，系需要考嘅一啲特别嘅牌照嘅，亦都唔系话喂我自己识劏鱼，我自己咧攞住把刀劏咗佢，攞咗佢入边嘅毒囊出嚟，然后咪得咯咁样。人哋点解要考个牌呢？就系因为系需要系有必要咁样做，咁啊千祈就唔好谂住咧，喂我自己都搞得掂嘅，于是乎咧就轻敌啦。咁啊好似如果攞到自己捕获嘅时候咧，就捉到条河豚，仲喺香港水域嘅时候咧。放走佢啦！钓鱼系一种乐趣嚟嘅，就唔系话钓完之后咧，下下都要劏咗佢嚟食嘅。咁啊，况且咧，对住呢啲有毒嘅鱼咧，都系交翻俾啲专家去到拍板，咁样咧就安全啲啦。早晨，早晨。 时间嚟到朝早六点三十九分，室外气温系16度。各位听众早晨。 情像情人，如令你极难过，弃你远去，却要先把你心打破。别正中 ，You just give me a call。随时随时随地致电寻我，我会快快驾驶蝙蝠汽车经过。别绝望，玩心仿似落魄。在你去定海的星云，清晰的震音，世界太美好，不需要先寻。要在你去看镜中的你，多优点也够真。你处处夹等，再次连片，要扣分。I am the Batman of love. I am the Batman of love. 用尽我心，依托你心。I am the Batman of love. I am the Batman of love. 服务够深，专注旅行。 听到啲歌词都会唱啊 ，Batman Batman， 一首嘅歌曲嚟自《爱情蝙蝠侠》啊吓。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崔洁彤。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听众。今朝早呢，我想同大家呢再讲下呢一个年度嘅词语。如果大家好记性嘅话呢，可能会记得前几日啦，我就有讲过呢某一本词典呢，佢就话自己选唔到今年嘅年度词语，因为今年呢实在发生过太多嘅事情啦。好似每一个词语呢都有佢特别嘅意义啊，即好难喺咁多个里面呢揀一个。不过其实呢都有唔少嘅组织咧，开始陆陆续续，因为踏入年尾啦，就公布咗一啲年度嘅词语。咁今朝早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或者睇下大家识唔识嘅咧，就系由日本年度新语啊，同埋流行语大 奖、哦，好似出咗咯，真系。 系啊，出咗啦。咁啊，我谂小白应该就认识嗱，但系咧，我睇完呢个报道先至认识呢个词语啫。吓、 啊， 呢、這、一个获奖嘅词语咧，就叫做三密啊。 哦，即系讲紧嗰啲嗱，唔系亲密关系个，都系嗰个密嘅写法，但系就唔系指人同人之间关系啊，又似、哦，因为都好似同疫症有关嘅呢、這个系嘛？ 系啦，三密嘅意思咧就系、是、有三样好密嘅嘢啦，第一就系密闭空间、啊，第二就系密集人群。第三咧就系、是、密切接触，就系、是、呢三物啦。咁点解会有呢个词语出咗嚟咧？咁原来日本咧喺今年年初就开始咗出现呢、這个疫症啦。咁、呼吁民众咧要避免呢三物，去到减低个感染嘅风险嘅。咁当初咧只系出现咗呢个词语，咁其实都冇乜特别嘅。咁大家可能觉得方便啲啦，讲起上嚟唔使讲一抽字咁样啦。咁不过去到三月底嘅时候咧，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咧，就正式将呢一样嘢咧，即系可能好荒谬咁样讲出嚟，话俾大家听啊，要三密啦，咁样要小心啊，咁样。咁跟住咧，就好多传媒同埋民众咧，就广泛使用啦。 哦，跟住就开始，即系大家用嘅时候就变咗三密呢个字咧，大家就越讲就越多，你知道个疫症仲喺度，就越讲越犀利啦。 是啊，冇错，都几得意嘅，因为呢一个嘅颁奖礼咧，小池百合子就作为获奖者啦，因为佢带起咗呢一个词语嘅热潮啊， 好红啊佢。 系啦，咁当然啦，佢都话其实呢个词语概念咧系由专家提出嘅，咁只不过佢用佢自己嘅方式去到将佢表达出嚟啦。咁其他入选呢个十大流行语嘅咧，其实都有唔少系同疫症有关嘅、 啊， 包括咗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呢、這个安倍口罩， 哎呀，呢、這个记得噶，即系嗰个唔啱比例嘅口罩啊。 係啦，佢就向每一户都送咗兩片嘅布口罩啊嘛，咁啊俾大家即係嘲諷佢一個安倍口罩咁樣啦。咁、 嗯、 另外咧，譬如話睇翻同啲疫情冇關係嘅入選流行語咧，都有好多喎，同漫畫有關，大家應該知啦，就係、是、鬼滅之刃。冇錯，哦，連韓劇都有喎，《愛的迫降》都入選喎。 呢套真係好犀利喎，即係唔係淨係喺香港，其實日本嗰度咧都話都睇到興興聲啊。 係咯，我就係話，哦，原來日本都咁興喎，即係俾個獎佢喎，咁咁啊，同埋一個遊戲《動心》啦，咁啊，今年都好多人玩啦，咁所以呢啲詞語咧都入選咗嘅。 嗯，每一年咧呢啲嘅字咧，嗱，無論係外國嘅、日本嘅，又或者係香港嘅、嗯，都絕對反映咗嗰一年啊。到底有啲乜嘢好嘅事，或者有啲唔好嘅事，或者有啲搞鬼嘅事咧发生过，我觉得都几得意啊！ 系啊，不过最紧要都系我哋回顾咗过去啦。就是展望将来，希望有 更好的未来会快啲到嚟啊！ 呢样嘢最紧要啊！好啦，咁啊，转头我哋见面嘅时候再倾啦。唔该晒，崔杰 涛。好，唔该晒。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继续咧喺电话侧边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喺度，早晨 Circle，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 系啊，翻工咧，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咧个心好攰啊，我有冇办法咧即系请教一下 Circle 啦，可以侦测到我，可以测试到我到底我呢一个心入边啊好攰嗰个指数喺边度，等我可以留意一下嘅咧。 嗱呢咧我今日有一个少少嘅测验啦，又帮大家可以问一下自己。自己的狀況是怎樣呢，又有十條題目的。 是好。 那如果你每答一條是的 ,yes 的就一分。 一分。 那我們開始個路。 開始開始好來啦。 好。第一條啦，最近你有沒有覺得肩膊即有些僵硬， 有 仍然覺得酸痛的。 有。哎、我有 大家都 mark 住了。 一分 我有一分。你或是定字這樣啦，一分。 是。 好啦，第二條啦。吃饭的时候都好像觉得不是几开心啦。 我跟你一样啊，我对食呢一食就好开心的啦，所以我没有这个。 是 啦。 是啦好啦。好，第三呢就是明明呢有些好等住你的事要去做的，但你又好像没什么动力这样。 我没有、啊。好 像起动不到。 我反而觉得呢一有些紧要的事去做呢就即刻做了先。因为那些时间做完之后呢就可以给自己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啦，又不需要心挂挂。好。 第四条啦，成日呢都会看住个手机啊，多啊， 实有啊，这个作为一个香港人，好难对住手机，我成日觉得，譬如你做运动嘅，咁可能你都需要用手机去到 count 翻嘅，咁所以咧， 系、 这个我俾半分我自己啦，俾半分。 好，第五条啦，每日起身都觉得好攰啊， 这个我肯定冇啊，一擘大只眼就砸醒啊，去翻工啊， 系啊，你一翻工就好精神噶啦嘛，系啊，不过呢个我有啊， 这个你有啊， 点解起身都好似咁攰？ 哎，你要加油啊，双哥，你要加油。加油啊！ 啊好啦，第六条啦， 系 同人哋倾偈都觉得好似好麻烦咁，即系唔想 social 啦。 哦，又唔会啊，倾偈咪大家交流一下，几开心咯、啊。你反而有嘢烦，我觉得应该多啲倾偈添啊。 第七啦，讨厌同人哋，即系直情系讨厌同人哋面对面咁倾偈啊。嗱、 嗯， 同而家唔同啦吓，下意识其实直情避开人，唔想接触咁样咧。 咁、嗯、我又唔 有冇呢个情况咧？ 我都冇、啊，我都觉得 冇嘅，你应该冇。我 讲咁嘴啾啾系嘛？ 系啊，你是见朋友的，不过当然看看状况，这个都是一个问题。 是的，最高就是看看疫情是怎样，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 是的。好了，第八条了，就是呢总有无法冷静的时候，即是容易会有一些的情绪状况令你冷静不到的。 都冇啊，我一遇到任何情绪的时候，我都会跟自己讲冷静一点，其实做人最重要开心，开心先解决到问题，我都会成日反复跟自己讲这些问题。 嗯 嗯。 好，那我大概知道你几多分。好了，第九条啦。 暂时一点。 到了夜晚呢，好不可思议这样呢可以回复回你那个精神的。 咦，这么奇怪啊。哦，那即是可能你本身日头就觉得 得哎呀，我好討厭呢種辛苦，反而夜晚就可能自己即係私人空間，你就覺得精神翻。 有啲夜遊人噶嘛，哦、有啲人唔願瞓。係， 我明白啊，但係咧， 明明好攰噶嘛。 我又冇喎，我反而夜晚嘅時候，我真係眼瞓喎。 系啊，呢个我有， 呢个你有，哎呀，你啲分数高过我，好，我哋睇埋第十条先， 高过你啊，第十条啦，最后啦， 嗯， 系啦，明明即系自己个体重咧都冇乜点样改变嘅，但系你都觉得个身体好似好重啊， 哦，阿 Circle 啊，最近我真系拖住只脚行，所以我有啲重， 你唔同嘅，你啊真系会咁样，但系唔系因为你呢啲原因，即系明明唉冇乜点样其他改变，但系都觉得个身体好似好沉重咁咧， 明白，好，嗱， 如果你有就可以俾一分啦， 十条答晒啦，咁啊个分数点样去到按照住自己嘅分数去到测量一下咧？ 其实咧呢个状况咧就嗱零，你系咪零至二分啊？ 系啊系啊， 由零至二分开始啦， 快啲讲啊， 好啦，好快啦，其实呢个系10% 嘅啫，你都系接近你嘅，都系一个充满活力嘅人， 哦、 都系一个积极会好笑住咁度过每一日嘅人， 咁、就 系啦，咁所以咧，头先我话心累嘅指数咧，其实得10% 嘅啫，系啊，但系都唔可以勉强自己、啊， 知道 咧，系啦，即系要留意一下，都要好适当嘅时候放松嘅、 嗯， 跟住啦，就系、是、咧。頭先零至二分啦，咁咧就係三至五分啊，三至五分咧就去到30% 啦，係啦，三成啦、 嗯， 但係咧仲係有心力嘅，三成啫，佔咗三成，但係都稍微覺得攰噶啦， 哦，要開始注意啦， 注意啦，即使即係你我、放假瞓一覺。定嘅都好似回复唔到咁样嘅，咁佢呢个时候咧，系需要即系帮自己少手啦，要揾一个出口，可能即系要放一日假，或者做一日做一啲自己中意嘅。头先即系上个礼拜我哋即系讲过一啲嘅方法啦，去帮自己叉叉电啦。如果唔系咧，就喺度累积咧，就会去到下一个嘅境地啦。 就 系 六至八分啦， 六至八分咧就会去到七成啦。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及早介入啊嘛，及早介入做得唔好咧，一路累積就會變成心累指數去到七成的時候、 哦、 就會心好攰啦。 係、哦、 開始咧會出現一些討厭的情況出現啦。最重要咧就係開始有負能量， 哦、 即係都成日都講噶。我哋如果有一些嘅困擾情緒啦，有一些嘅或者心攰啦，係有是正常的，所以我哋要適時及早介入。如果我哋開始累積嘅咧，去到六至八分咧，可能就會容易啲出現一些負面的想法，同埋即係見到一些嘢，頭先講話，好似連食嘢都唔想啊，有啲見到啲好唔順暢就好敏感啊，係啊，咁呢個時候咧，你真係要不如放一個假啦，好好享受一下時間，行出去，俾自己放低一啲。暂时即系令你困扰嘅嘢先， 系啦，咁啊到最后 九十分噶咯， 九十分啦， 去到九成噶咯，呢个状况开始系响起警号啊，同埋咧，即系如果真系咁个心咁攰咧，你谂下得翻一成嗰个空间系几少啊？有机会即系你会倾向有一啲嘅，即系我哋讲紧有嗰啲会唔会有啲焦虑抑郁嘅状况啦，未去到即系病啦，吓个人开始冇乜方向啊，好迷啊咁样咧，真系要出去咧跑个步，出去出下汗啦，接触下太阳。吸收下一啲嘅能量，或者我哋上次讲话不如浸个浴啊，由 physical 去嗰啲嘅五感啊，帮自己去搵返一啲能量先啦，因为你真係好需要、哦、甚至乎要搵朋友去倾下偈，要好好慰劳一下自己啦。 抒发一下嗰个内心嘅情感啊，咁大家按照自己嘅分数咁参考下之后呢，就做返啲相应嘅措施啦。唔该晒 Circle， 下个星期再见。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K Radio 2，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 Coffee Time。 唔该晒 Circle， 咁啊，再睇睇天气方面啦。咁啊，天晴干燥，早晚咧系清凉嘅。日间最高嘅气温会系大概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展望下未来一两日咧，就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相当清凉，咁啊气温下降至到咧就系14度左右，哇！日夜温差咧都较大啊，而家咧就16度啊吓，相对湿度71%嘅。咁啊天气除咗咧就睇我哋而家最新嘅天气嘅时候咧，都可以望下。 原来本港上个月的天气都相当之反复，部分日子天气较凉，不过整体仍然都算是和暖的。天文台回顾上个月的天气，话到就是由于这个华南方面有这个东北季候风所影响，以致就是月内气温就远较正常温暖，而平均上个月的最高的温度就是 26.4 度，较正常来讲那个平均值多了 2.3 度，也都是有纪录以来最高的11月，即是温度最高的11月。另外平均气温是 23.5 度，都是比平时来讲始终都是热咗啲噶啦吓，咁啊香港咧九月至到十一月啊秋天咧，喂秋天嘅平均温度又去到几多度咧？25.8度，亦都咧较正常嚟讲咧就热咗差唔多咧就一度添啊，咁啊亦都系有纪录以嚟咧第四个和暖嘅秋天嚟嘅。好啦，咁啊喺呢个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支配底下，喺十一月份啊，咁啊首八日啊，本港嘅可以话系普遍天晴啦，同埋干燥，亦都咧就系、是、哇，记唔记得十一月头嘅时候咧，即系气温啊都差唔多上去吓30度啊，呢啲咧都觉得咧系几热嘅，嗰阵时仲喺度谂啊，今年嘅冬天会系点咧？咁啊而家报章咧亦都有讲过就系、是、喂估计啊，天文台估计，咁啊今年嘅冬天咧可能咧即系冻嘅温度咧会比平时咧又可能多嘅，因为都受到一啲相关嘅气候所影响嘅吓。咁啊，除咗呢个天气之外咧，我仲要望一望呢个系咩咧？嗱，12月12日啦，咁啊原本咧就系有呢个公展会嘅，咁啊而家延期。咁好多人咧就会谂，每逢咧12月嘅时候，谂住去呢一个嘅展览啦，咁啊去搜罗翻一啲叫做年货。咁啊，如果而家冇咗嘅时候咧，我谂好多人都有啲头痛啦。咁啊，无论系赚钱嘅或者想消费嘅，都头痛，因为始终咧都系疫情严峻啊嘛，健康咧先至系第一嘅。不过咧佢哋都话到咧就系会公布一啲新嘅详情。咁啊，有一个叫做网上公展会咧，仍然咧喺度筹备紧咧就推出嘅。咁啊，詳細咧亦都會喺日後嗰度公布，因為佢哋話到啦，未能夠咧就係舉行呢一個公展會，佢哋自己都覺得失望嘅。咁啊，佢哋都會盡最大嘅努力咧，咁啊去到舉辦復辦呢一個嘅公展會，希望疫情啊快啲過啦。咁你都話到會向嗰啲叫做受影響嘅參展商啊、贊助商咧，就致歉提供翻咧就係80%嘅參展費。咁至於一般人嚟講咯，咁當然希望咧就有一個網上公展會。咁而家樣嘢都可以透過上堂噶啦，上堂又可以透過網上啦，公展會都可以透過網上噶啦，咁以繼續咧就協助咧就係啲公司就推廣佢哋嘅商品，亦都希望咧就俾到更加多嘅機會啊，市民咧就在家雖然咧係抗疫，仍然咧係可以享受得到呢一个展区啊，带俾大家嗰啲嘅叫做购物嘅优惠嘅，咁啊详情咧，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啊一有嘅时候，我相信咧好多传媒咧都会争相咧就系公布翻俾大家听嘅。6:56嘅时间啦 ，Bessa 嘅歌曲啊，灿烂一次啊！

需要封闭啊。咁搭巴士嘅朋友留意啦，二号 D 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另外咧，大埔道咧都有水务急修啊。大埔道去翻呈祥道荃湾方向咧，近住龙悦道同样都系全线封闭啦。都系搭巴士嘅朋友留意，九巴路线72同埋81号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另外讲到一个咧，湾仔沙中线咧亦都系有工程嘅。湾仔嘅分域码头街东行去湾仔码头方向嘅车辆咧系禁止左转去会议道。隧道方面咧都我都唔知道叫唔叫好啦，因为各区隧道都系畅顺嘅。 哦，畅顺啊！ 系啊，因为大家都系 work from home 嘛。 系啊，系啊，咁啊都系好事嚟嘅。咁谂啦，做人正向啲嘛，系咪？ 系啦，路路畅通啊嘛。 系，你头先话咩懒惰方法咩嚟噶？ 冇啊，其实因为你知唔知今日今朝早起身睇咧，好似得13度咋？ 唔系嘛，16度。今朝唔系咩？ 但系好似我就咁喺屋企睇啫。吓、 啊，你自己个温度啊？ 系啦，系唔系啩？自己嘅温度冇啊！我已经准备咗件好厚嘅褛咯，好惊即系好唔想一起身咁冻咧，但系你仲着住件普通即系瞓觉嗰阵时嗰件衫。 咁、 哦、 你个懒惰方法就系话一起身点样可以 就即刻着咗床侧边嗰件外套咯？你一定要前一日准备啦， 系即系瞓觉之前准备定啲外套， 就放喺床侧 边。 系啊，呢招真系几好 嘅。最懒嘅方法唔系应该着住件外套瞓觉嘅咩？ 呢招就系再冻啲，呢个系做得讲得好好啊！呢个就系我最懒惰嘅方法。 啲咩人嚟？ 同埋咧，临出门口可能好冻啊嘛，都仲系未醒神咧、啊，我就会劲急步咁样行，我就会行去地铁站，行去的士站，就要劲快咁样。 咁啊，暖翻啦个人。 系啊系啊系、啊，就会清醒一下啲，系咪好懒惰咧？ 都唔系懒惰嘅，呢啲方法啊，古怪啲啫。 唉，大家身体健康，忍一忍啊！呢排大家真系保重啦。 啱啊，同心抗疫啊吓，唔该晒 Sammy。咁啊，天气方面真系要问下 O 系咪真系冷到铁铁震先啊？出边而家16度噶，系咪真系咁冻啊 ？O， 诶，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系今日啊，天气真系好冻啊，比明显比琴日嗰两日嘅朝头早咧，天气再冻一啲。因为点解咧？其实都几大风噶，即系有风声嗰种大风。 嗯。 霍霍聲嗰種大風，所以咧就可能啊，令到體感温度咧就再低一兩度咯。咁、嗯、啊，真係噶，頭先譬如聽到你哋講咧話而家嘅氣温係16度啦，但係我自己喺廣播度嘅感覺咧、體感咧，我覺得都係得翻14度啊、15度嗰啲 friend 咁樣，即係總之再低多一兩度咯。咁因為見到咧街上邊嘅行人咧，有啲都著咗羽絨喎。咁原先咧我就覺得有少少誇張，但係依家譬如企咗一兩分鐘喺 outdoor area 咧，即係户外嘅地方咧。我都 feel 到冻，我觉得自己唔系好着得够衫，咁所以咧，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咧就唔好学阿 O 啦吓，咁啊今日咧着够衣物，咁明白嘅，因为中午嘅时候咧又会天气突然间热得好紧要， 系啊，因为咧即系呢发觉呢几日咧去到中午嘅时候啦，个太阳一晒落嚟咧，系将嗰种寒意咧完全晒走晒啊！ 系，咁所以就，唉，都明嘅，所以就有啲便携式嘅衣服可以着啦。譬如，就算你话中午唔使着咁多衫，就算攞住又好，或者即系喺叫做翻屋企嘅过程都唔需要话攞太多衫，即系有啲轻便啲或者薄啲嗰啲衫带又可以保到暖咯。咁啊，依个应该系今日嘅穿衣或者穿搭嘅方法嚟嘅。咁啊，望下条街啦，有冇人做运动咧？一个人都冇嘅，人影都冇啫。咁因为可能有机会天气冻啦， 赖床 系赖床，但系俾多一个小贴士大家啦。咁啊，头先 Sammy 就话，喂喺张床嗰度隔篱已经预备咗啲衫咧，就令到自己可以懒一啲啦，可以悭翻啲时间，但系可以赖多一两分钟床啦。我就反向嘅，就觉得啊，如果大家朝头早咧譬如今日天气冻咧，唔落街晨运啦，或者唔做啲运动先翻工啦，咁样咁可以点咧？其实喺床上边咧都可以做啲拉筋嘅动作。咁啊呢一種簡單嘅拉筋動作，譬如拉啲手手腳腳啊，或者即係擰下自己條頸啊，咁啊慢慢擰啦，唔係大力擰啦，如果唔係挫到條頸好麻煩。咁但係呢啲咁嘅熱身動作咧，其實都可以幫助自己咧 warm up 一下先再起身嘅。咁就變咗起身嗰一下咧，唔會即時覺得凍冰冰嘅，因為拉筋嘅過程都會促進血液循環啦。咁啊呢個都係小弟近呢一兩年啦學識嘅小貼士嚟嘅。咁希望呢個小貼士咧都幫到聽眾朋友嘅朝頭早咧唔使凍冰冰。 性啊，可以暖粒粒一啲啦。 系、嗯、啊，都好啊，因为咧，除咗拉筋之外咧，其实你啱啱一起身擘大眼嗰下咧，你可以慢慢一个人坐起身，由瞓喺度变成坐喺度咧，其实对个人眼慢慢 warm up 咧都有好大帮助。 系啊，讲得好啱啦。咁啊，详细天气交俾你讲啦，唔该小华。 好，唔该晒。哦，咁啊，详细嘅天气方面咧，天晴干燥，早晚咧系清凉嘅，日间最高嘅气温啊会去到几多度啊？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离岸间中啊吹强风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晴干燥啊，早上天气相当清凉，咁啊气温咧下降至到咧就系14度左右吓。未来一两日啊，气温早上嘅时间咧会下降至到14度左右，即系比而家再低多2度。咁啊，日夜温差亦都系较大嘅。咁啊，正如头先啊。O 都讲啦，中午嘅时候可能会有太阳一出嚟咧，就暖翻好多啦吓。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吓。时间嚟到早上嘅7:13。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晨光大学。 今日的嘉宾有大咒咪，星期四朝早的晨光大学有我助教林慧啊，电话旁边就接通了大咒咪了。早晨大咒咪。 早晨 Barbie， 疫情又严重了啊，这次真是堂堂正正啊，电话通话啦，唯有。 是啊，不过都希望大家疫情底下呢都仍然保持住呢对这个法律界的热话有这个敏感度。 啊！呢、這个法律界呢、這个星期都好多热话， 系啦，净系睇新闻，日日都睇到有法庭消息、哦。 啊，首先就即系刑事方面啊，堂堂中大教授咧就而家判咗出嚟咧，因为杀妻就变咗阶下囚啦。 嗯， 咁、我哋见到比数咧就5:2，咁有好多就推想噶啦。 系 啊，咁应该陪审员就如果一早7:0就唔使谂咁耐啦。 嗯， 咁好少话6:1咧拗下拗下就变咗5:2就少啲嘅。 系， 所以真系有可能咧4:3，唔知点解拗下拗下咧，即系讨论中咧，一个过咗河咧就5:2。咁啊呢啲啊真系啲有冇彩数啦。咁啊将来睇下教授会唔会上诉啦。 系， 咁啊除此之外咧，就大众都留意嘅啲啊影迷都话化灰都走嚟睇睇咧，啊星爷咧咁。 好似有好多 fans 喺侧边想话攞签名添、啊， 哇！啲记者就涌住喺嗰个餐厅门口嘅，真系吓。咁、另外就阿星爷嘅旧拍档啦吓，啲、才子啊，就阿力慈啊，同埋阿才女咧，阿蜜雪咧，嗰种咁嘅诽谤啊，或者叫毁谤啊，啲重伤案件啊，就睇到有个判令出咗嚟。 系。 咁啊，总之阿才女呢就似乎系胜诉啦吓。咁、有啲人就问呢里边写住乜嘢叫做非正审嘅决定啊？咁我嗰啲叫做好多时文字诉讼咧，我又行得知呢有啲 interlocutory， 即系话唔系打到最尾嘅吓。不过都已经咧系一个决定性噶啦。 嗯， 即系可能系有一边啊唔打啦，投降啦，咪出咗个决定咯吓。咁就慢慢有排数钱啦，因为。讼费呢又要计过先知。咁、另外呢就究竟啊阿财都有几多损失啊，又慢慢攞个计数机出嚟度下啦。咁另一方面呢刑事案呢又见到一宗喎、就见到咦大有钱佬呢都系娱乐界㗎喎。即系啲老板嚟嘅，好多啲巴闭嘅出名电影都系佢系呢个后面投资嘅。咁有个拉仔啊拉仔就系拉心肝呢。咁就喺蘭桂坊嗰處啦，不幸咧俾人哋俗稱叫做爆樽係嘛？ 嗯， 搏親啊，咁啊跟住咧告咗上庭嘅咧，啲被告咧係入境處嘅官員嚟嘅喎。係，咁啊以前咧就話啊咩窮咧就貧咧就不如富爭啊，富咧又唔好同官啊為敵喎。呢次真係一邊係富，一邊係官啊， 兩邊都中曬。都唔知边样好喎、咁。 係啦，咁但係最终你就告咗啲入境处职员及其友人啦，就话佢哋即係襲击啊太子爷啦，係咪咁。咁但係呢有閉路电视片段影到呢啊原来呢阿拉仔呢啊喺嗰个过程中呢就攞出一支枪状物体喎。 哇 咁呢就仲係指向呢係相关人士13次咁样。 嗯 好啦咁咪引申出嚟咦个支系咪枪呢 定系遮病啊 咁但係点到啦咁睇画面就好似啲 銀色手槍是啲咩人先用嘅咧、？Long Ranger 唔知啊 ，Barbie 咁後生有冇留意咧？就係、是、啊，唔係喎，新近啊 ，Johnny Depp 都好似做嗰人第安人拍過。嗰啲咧，两个人骑住只马一出场嘅音乐， 西部牛仔 系啦，嗰只音乐咧，啲普罗马咪一听到就好兴奋嘅。 哦， 咁先用银色手枪啊，银色子弹啊，打吸嘅僵尸嘅啫。 嗯， 好啦，嗱，画面见到咧就系、是、枪状物体啦。咁、真枪假枪就当然不能肯定嘅。 系。 咁但系香港嚟讲咧，唔好谂住攞住支假枪就冇事喎。 吓、啊，即系用手指扮棒棒枪都唔得噶？ 手指扮枪咧，法例又冇写得咁清楚。 枪状物体啊嘛。 因为香港咧就住揸枪呢样嘢咧， 系 就有一条咧就叫做什么枪械及弹药条例。 嗯。 咁啊，里边咧英文原先啲枪咧就叫 firearm 嘅。 系。 不过佢就唔系译做。枪械或者叫火器啊，真系记住《三国演义》啊，孔明啊， 系咯，回到古时。 咁而呢个咧系，如果系话系扮系枪，即系唔系真嘅咧，叫仿制火器啊。 系。 咁所以咧，啱先芭比问手指得唔得咧，我唔敢讲，因为佢话咧。啲条件就系话咧，任何东西就外形像火器，又或者外形像呢个长枪型气枪啊、气枪或者手枪型气枪咁样，咁啊仲有似榴弹都得嘅咁。咁你话啊，嗰、那个人只手指会唔会啊？唔知近睇远睇，定点样睇啊？似手枪都咪话唔可以中嘅。 哦，咁呢一个咧都可以攞嚟咧吓吓啲小朋友、哦，第时就教佢哋 F 就系 for firearm。如果你考得唔好咧，引到阿妈有火气咧，可能都真系犯法、哦。 阿妈对住细路就好多时都有火气噶啦。 系咯。 啊，不过就系爱之中出火啫。 哦，咁又系一个爱字啊。 但系如果攞住啲火气出街咧，就唔好谂住话我带住支。玩具棒棒啫嘛，冇事，都唔系噶。咁原来咧就是、有几条罪行咧，都可以针对住咧啲仿制火器噶。 系， 咁啊，首先就话如果攞住啲仿制火器咧，走去想犯案咧，啊，咁啊，固之然就一条条例啦，又话佢有罪啦咁样。咁但系如果攞住啲仿制火器走去啊非法进入人哋啲屋企咧，咁、亦都系可以犯法噶。咁所以就当然仿制火器本身亦都有限制咧，就话佢有个发射能力噶嘛。咁我谂好多系玩嗰啲气枪界嘅都知道噶啦，有个能量单位啫，唔可以超过两个焦耳咧。先至得嘅， 系咁啊，同埋又睇下你有冇入气啦，支枪 吓，咁、但系唔系噶，支枪已经本身系有咁嘅能力咧， 系 啊，嗰啲弹弓咧，唔觉意唔知改装啊，定系日久失修咧，强力咗咧，就可能惹起官非噶啦，因为惹咗官非咧，有啲情况下咧，就唔系人哋证明你有乜嘢，系你自己要解释啊，你自己咧冇谂住攞嚟做犯法嘅，除非你有十五岁以下啦， 系， 否则咧就吓唔好带住支气枪。周到去啦，吓郊野公园走去弹射下都可能惹官非嘅。 咁啊真系要小心啲啦。 啊， 大壮妹啊，但系我突然之间突发奇想、哦，既然头先你都啱啱讲咗话，如果管有持有啲类似枪械嘅物体，咁系会触犯法例啦。咁正话讲到闭路电视片段入边话拉仔拎住嗰把，咁系咪犯法啊？ 我讲咗咁耐，阿林小姐，我都好迁就噶啦嘛。 系咩？ 咁嘅问题你都问，系官不与富争啊嘛，系冇讲冇讲。 哦，好啦，咁我哋今个礼拜都系讲住咁多先啦，下个礼拜再倾过啦，大壮咪。 系，唔该，拜拜。 大卫在终点抱着吉他沿楼梯，如狮子画的拉扯便奏出宏伟。从高音到低音划破不惜一切狂放的冲击前莫惧谁高过位直落鬼月无稽才单下那些离地万尺的流米从不知道心中有声音要响起那种壮丽在最后时代壮丽奏着谁的歌盛世竟已散尽时光这天空的粉碎年华逝去谁没有痛哭过和上帝擦亮这次言痛楚当世代和每只日落风景到处天下地念一起赖向这 消灭了的歌声再唱几十秒，又一分贝一分贝被削弱。 早晨嘅时间7:23啊，出边啊1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1%嘅。New Boys 嘅歌曲《最后的摇滚》啊， 我系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小白留意一下身边人， 要啊， 有沒中彩票都紧要啊。 冇啊，喂，你身边有冇人真系中过？劲嗰个彩票啊！ 冇啊， 我都冇、 啊，真系冇啊！系啊，依家今次咁日咧，大家都系望，唉，唔好中呢个新冠肺炎紧要啲啊！彩票都后话咁啊，第四波疫情即系讲咗好多次啦，不过都系咧，唔好怕，我哋烦温馨提示啊吓，咁啊，大家 健康啊第一啦， 注重社交距离啊，同埋咧 戴好口罩、 防疫措施啦啊！仲有一样嘢咧啊，讲呢个题目之前再讲多少少。依家今次咁日咧，可能天气冻咗啲啦，咁大家咧真系唔好斋用只手，去叫做測體温，跟住入餐廳啦。其實真係乖乖地用翻個頭去做啦，因為點解咧？嗱，你諗下依家16度嘅氣温，你喺條街嗰度吹得涼吹，個人都有啲凍啦、寒啦，跟住你隻手都係冰冷啦。咁你測個體温咧，平時未36.几 咁樣， 先係平常啦。我有一次經過一間餐廳咧。有个女仔一测咧，得31度，我攞只手嚟测，冻得太过分，其实根本系测唔到真正嗰个温度。 其实咧，仲有个位嘅就系，如果天气冻啦，凉咗嘅时候咧，大家就一系咧就可能吹到只手冻，咁啊唔准啦。另外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可能我哋又长期收埋只手，譬如插咗落裤袋，暖啊嘛， 太热。 系咯，咁你有一堆叫做哦，咁啊38咁样，咁你又唔好啦，系咪？ 所以即系呢一样嘢都系用， 乖乖地用翻个额头， 系用翻额头啦。咁嗰个设定都系咁嘅，唔知边个 genius 出嚟话，喂，其实用只手都得，冇人讲过啊，应该系咪先？连阿袁国勇医生都话，喂，其实攞只手出嚟就真系个象 征。之前都讲过啦，卫生署都有指引就话，系有几个探热嘅方式，佢即系先系叫认可噶嘛。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做得足啲啦，咁啊，希望大家同心抗疫啊，第四波疫情。我哋打贏佢咁啊！ 要打贏， 有啲美國嘅大學生咧畢業之後咧，組織咗呢個咧叫做破解刮刮彩公式， 有得破解，明明你都冚埋咗嘅喎。 事情係咁樣嘅，咁啊，根據外國嘅媒體報道啦，咁啊，團隊嘅領頭人咧係27歲嘅蒙托尼啊嚇，咁啊呢個蒙托尼咧讀普林斯頓大學嘅哲學系嘅，咁啊2017年嘅時候咧畢業就喺投資公司咧任。即呢个分析师啦，咁啊，跟住咧佢就同几个朋友咧就组织呢个彩票团队。嗱，你知道外国咧买呢啲彩票咧就唔系净系香港啊，可能你喺马会买张彩票，咁佢咪打几个 number 俾你，跟住咪抽波波咁样，跟住啊1号、2号、3号、4号咁样，耶中咗啦咁样。外国系点咧？可能都系抽波波嘅，可能都会开一系列 number 嘅。不过咧，佢哋即时咧会俾个硬币你，跟住又刮刮刮刮刮咁样，有啲刮刮彩啦， 刮刮彩嗰啲。 啊、 我细个都好中意玩刮刮彩 嘅。系啊，不过即系我哋嗰啲就系抽下玩具， 系抽玩具嗰啲咯。系啊， 因为香港就冇刮刮彩嘅。Suppose 啊，除咗你话喺便利店买完啲嘢咧，旧时成日有啲优惠噶嘛，俾你刮刮刮，跟住又可以换啲唔知咩礼物咁。 刮刮彩有个好玩嘅系咩咧？即系细个玩嘅时候咧，一路刮嘅时候咧。好似甩边咁样， 系啊， 即系哎呀咩嚟嘅咧？黑色喎，黑色喎，哎红色喎，红色喎，系咩嚟嘅咧？有个兴奋喺度， 攞个硬币喺度刮下刮下咁样，中啊开心啦，唔中啊会成为废纸噶啦。咁但系呢四位嘅毕业嘅大学生咧厉害，咁啊佢哋咧领奖超过60次， 咦？ 系啦，合共赢得咧4680万嘅港纸，即系赢咗接近5000万嘅港纸。 咦，即系佢中嗰啲，佢唔系话真系中部电视机嗰啲，佢真系中大奖， 真系中钱嚟啊！外国嗰啲刮刮彩全部都系钱。 佢有咩策略咧？听下先。 系啦，咁咧佢哋有咩策略呢？就系、是有可以计算到公式嘅缘故，因为其实印喺张刮刮彩嗰度有一啲排序嘅 number 啦。咁你如果可以搵。諗到或者計算到佢嗰個號碼嘅排序，譬如咧一張刮刮彩入面有60个格仔啦，咁、其實你只可以刮6次嘅啫，咁嗰6次究竟對唔對到叫牆上面嗰啲 number 咧？呢、這個先係緊要嘅。咁你可能會話，喂，可能用啲激光嘢可以照咧，照到啊，其實下面個 number 牆上面寫住12345 6咁先算啦。 係啊係啊。 咁我用啲激光照到啊，原來左邊第4格咧就係1，右邊第6格咧係2咁樣逐格咁可以刮晒6个 number。 其实呢招我细个都用过， 其实就唔得噶。人哋即系你有张良， 唔系咯，你 真有过场。 人哋出得呢啲卡，你会咁易破咩？ 但系咧，佢可能咧，买10张卡，佢知道咧左上角系一咧，跟住推演落去咧，第四行嘅第8个格仔咧系2嘅几率咧有几多个 percent？ 居然系咁样刮咯。 哦，跟住就数学嚟，个精算嚟，呢啲都系。 系啦，因为你始终最后都系电脑排序噶嘛，因为嗰张卡纸或者推出嚟嘅呢啲刮刮彩都系。用电脑的演算法去推出咁样啦，所以哇几劲呢几个叫做毕业生咁样，咁所以咧连咧彩票公司都话喂佢哋应该咧就唔系单单靠运气嘅，应该识得计数嘅，咁但系咧又冇计啊，因为你。 系啊，佢真系买嘛， 佢又唔系违法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咧，恭喜呢啲学生哥咧，可以攞到4000。 你以为人好运好运啊？其实佢系有实力啊。 系啊， 每朝6点到10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在8月拘捕10人，包括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和集团高层，分别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和涉嫌串谋诈骗。其中3人被控共同干犯一项欺诈罪，今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3人分别是黎智英、集团行政总监王伟强和营运总裁兼财务总裁周达权。警方说另外5名男子要在明年3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至于案中有人涉嫌违反国安法，国安处仍在调查当中。律政司发声明回应本地和国际社会对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主席林朗彦和成员周庭案件的评论。声明说司法程序未完成，现阶段不会就此评论，强调香港的人权和自由，包括言论和集会自由，受基本法充分保障，但该等自由并非绝对。声明指案中3名被告已经认罪，提出荒谬要求要立即释放被告的人，非但不尊重香港司法制度，更加是罔顾3人已经认罪的事实。英国外相蓝韬文早前发声明敦促香港和北京当局停止扼杀反对派，又说检控决定必须公平公正，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必须得到维护。另外国际特赦组织说香港政府再次出于政治动机起诉以和平方式表达诉求和示威的人士，批评当局在这些没有大台的示威活动中选择控告知名社会人士，目的是杀鸡儆猴。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英国计划为国民广泛接种辉瑞药厂和德国伙伴公司研发的疫苗，是应对新型肺炎疫情的重要时刻。世卫一名专家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指出，很明显需要在疫苗方面做更多事情，亦都需要注意不同疫苗和如何分发疫苗。 該名專家又話，隨住有不同疫苗正在研發，世衛會為各國制定和提供一個監管制度，以便有關的國家在決定使用哪一款疫苗之前先進行測試。另外，世卫对路透社表示，正系同英国嘅药物监管部门商讨，获取对方批准紧急使用辉瑞疫苗嘅评审标准，可能有助加快世卫将辉瑞疫苗列入紧急使用名单嘅进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天气相当清凉，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嘅。咁路面情况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繁忙嘅。咁另外啦，封路方面啦，九龙城东正道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线道一段全线需要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啦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大埔道都有水务急。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跟住龙悦道咧，同样都系全线封闭嘅。九巴路线72同埋81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敏感时刻夜游郑公子，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咧？ 津津有味啊！上个礼拜 系啊， 我觉得台湾之旅始终香港人感受多嘛。 系啊，同埋识台妹咧，通常都系识啲好后生。 系啦，冇谂过好似你咁识台医啊嘛。 咁你又唔好咁样毁我嘅名誉，我唔系特登去识嘅。 你系咪都想听多啲郑公子带我哋去世界各地嘅另类游记咧？咁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五晚10至12， 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7:36啊，早晨，钟哥，早晨，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崔杰彤。 喂，钟哥，我想话咧，本身我就预备咗几单新闻咧，都谂紧同你讲边单好啊。但系我又想讲下自己嘢先、啊。我想话俾你听咧，寻晚系我翻晨光以嚟咧瞓得最差嘅一晚。 点解啊？ 嗱，我好早瞓啦，我都系未够11点就瞓啦，我10:30到咧就上床瞓啦。咁、啊，平时我谂所有人有听过我讲睡眠嘅嘢咧，应该都会知道我系一个睡宝宝嚟嘅，好快就瞓着。咁啊，瞓几多个钟都冇乜所谓嘅，系啦，即系一路可以瞓落去嘅。如果你叫醒我，咁但系寻晚咧，我瞓到2点，我就醒一醒，咁、我仲望一望个钟，咁你知瞓瞓下朦朦胧胧，你捞唔到噶嘛？啊，一即系102啊，咁02即系我仲谂紧系日期啊，定系乜嘢？因为我都冇谂过自己会2点钟就醒一醒，咁、好啦，咁啊瞓翻啦，4点又醒，5点又醒，咁、我闹钟其实今日系校6点嘅。 六点前又醒一醒，咁于是乎其实我寻晚咧几乎可以话系冇乜点样熟睡过啊，咁我又谂点解咧？ 你有冇落床先？ 我冇 喺张床度点嚟点去。 我唔系嘅，我即刻瞓得翻嘅，即系呢一个嘅质素系 keep 得到嘅。但系只不过点解寻晚系咁醒咧？ 咁你有冇望到阿小猪，即系你屋企只狗咧，望住个窗门系咁望住唔出声啊？ 冇， 又冇吠，好似有人同佢玩咁样，有冇啊？ 冇事冇事冇事冇事，系啦，而我亦都唔得闲理佢啦，好猛啦，已经点解会醒？咁我谂关唔关我临瞓之前咧睇咗出戏事咧？ 你睇咗咩戏咧？ 都算系一套惊栗片嚟嘅。我唔知道钟哥你有冇睇？就喺个平台上面咧，最近都好 hit， 好多人讲嘅。咁我衰，即系临瞓之前有少少时间咧，就睇晒。 你讲清楚系个影片平台啊嘛，唔系屋企楼下个平台啊。 唔系屋企平台。 我以为你嗰平台有戏睇。 咁超咁 厉害嘅，即系嗰啲露天戏院啊。 户外影院系嘛？就喺上网嗰个 N 字平台嗰度啦。咁啊，好多人讲呢一套戏，咁我上去睇下啦。咁啊，惊栗片嚟嘅，系韩国嘅惊栗片，叫做 The Call。哦，你有冇听过？ 我听过，我未睇啊， 未睇。其实我系好推介下嘅。嗱，初初咧，我听佢嗰个戏嘅名咧，我已经估到啊，又系嗰啲即系靠个电话啊，穿越时空啊，嗰啲桥啦，即系好多啦，无线剧又有，好多唔同嘅电影又有。其实讲时空穿越嗰啲咧，真系随口都噏到几十套出嚟嘅。咁但系咧，因为咁多人讲，咁我睇啦。哦，又真係幾刺激㗎喎！佢係都係嗰條橋，但係佢又拍得好緊張。咁當然佢都加咗啲新嘅元素落去啦。咁我唔太過劇透啦。咁我講少少，睇下引唔引到大家睇。 去到你之前講嗰一抽形容詞咧， 你都唔想睇啦。 唔係唔係，你有冇發覺咧？大部分人形容一套戲都係咁樣嘅。哇，真係幾好睇喎！好多人講話好睇喎，好緊張喎。咁即係點咧？ 嗱，即係我未講到氣慾啦。嗱，氣慾其實嗰、那個，因為第一個印象真係咁樣嘅，佢唔係話一啲好特別嘅題材啦。咁啊，睇嘅時候其實佢嘅故仔咧就係講阿朴信惠最近都好紅啦，即係好多戲都做得好好啦。咁佢係其中一個女主角。咁啊，佢咧就翻去一間舊屋嗰度，咁啊發現咗一個舊嘅電話突然之間響，咁啊有人打俾佢。咁嗰一個咧，原來就係幾十年前咧，應該係99年，即係20年前啦，都係住喺佢呢一間舊屋，即係佢未搬入去之前嘅一個女仔打嚟嘅。咁啊，呢個就係嗰個時空嘅穿越啦。 聽到呢度咧， 你就想識咗佢啦，係 到底係你形容得？唔好啊，還是條橋好舊咧？我已經想熄機 了。係啦，我一開頭我都係咁。我其實睇頭嗰十零分鐘咧，我都有少少同你嘅感覺一樣嘅。但係我覺得咁多人講咧，冇可能去到中後段係冇事發生嘅。咁啊，一路就兩個嗱好正路地啊朋友啊咁樣啦，即係我又知道你係就曬味啦，聽到。 即係你99年嘅，跟住我就2020年嘅。 係啦，你又聽 cassette 帶，我又上網聽歌。嗱，呢啲係最普通嘅橋段，佢有。系啦，咁可能令到你嗰个 expectation 咧即刻降低啦，系啦，咁但系后来咧，佢就有一啲紧张嘅事情发生，那个转捩点喺边咧？就系旧时嗰个女仔啦，就知道咗即系而家朴信惠现在嗰个年代嘅爸爸咧喺某一日死咗，咁嗰个旧时个女仔就提出话，不如我去救翻你阿爸啊咁样，咁原来一救翻嘅时候，你成个时空所有嘢就唔同咗噶啦嘛，咁现在嗰个朴信惠咧，即刻佢真系有救到，咁现在嗰个朴信惠咧，所有身处嘅环境啊，甚至啲打扮啊，系啊，同屋企人嘅关系全部都唔同晒，咁佢阿爸又出现翻咯，咁佢咪好开心咯，即系由本身冇咗爸爸好失落，又将呢个罪名啊就赖咗落佢阿妈度等等所有嘢啦，咁啊变咗做一个好开心嘅女仔。咁但系咧，生活喺旧市嗰个人咧，就想知道佢未来会系点。咁佢一上网 check 就 check 到噶啦嘛，其实咁亦都揾到一啲旧市佢嘅笔记啊，一啲证据啦。咁啊，知道其实原来生活喺旧市嗰间屋嘅嗰个女仔咧，系过得好悲惨嘅。咁嗰个女仔知道嘅时候，就梗系想改变啦。咁於是乎咧，喺現在同埋舊時嗰兩個人就一啲交疊，透過一個電話咧，就話翻俾現在嗰個人聽點樣去到改變佢嘅命運。咁嗱，講到呢度咧，我諗你都覺得都係嗰啲橋，但係佢拍得好好啊，真係佢嘅橋段，即係中間一啲 改變佢嘅行動，令到佢成個環境改變咧，係好緊張刺激，同埋都幾血腥嘅。 你知唔知啊？人同人之間嘅相處咧，在乎於溝通嘅。你一路講嘅時候，你已經見到我啲眉頭係咁樣皺啦。但係 我又熄機係嘛？ 你又繼續講喎，即係好明顯代表咩咧？你冇理過我感受啊！你係咁樣講，你覺得好好睇啦，係咁講啦。跟住你講嘅時候，我又覺得一般啦。但係我仍然即係將我嘅嗰種不滿表達咗俾你睇啦。你當冇理過喎，你繼續講喎，講曬為止。 對唔住咯，唔係其實未講曬㗎。我就係見到你咁咧，其實我已經收咗姜噶啦。 仲有 嗱，有可能係我表達得唔好嘅，但我覺得其實《蘇花》呢一套戲都係我明白點解咁多人講咯，係啊，你得閒可以睇睇嘅。 如果係咁樣，即係譬如呢一類型嘅戲咧，好早期嘅時候有一套嗰、那個捉不到的戀人啊，已經又係啦，即係不過佢就用咗個信箱，一封信就係以前嘅人寄，咁而家嘅人收到啦，或者而家嘅人寄以前嘅人收到咧，而家你嗰個咧就換咗係一個電話咯，嗱，咁又或者可以舉另外一套喺舊年嘅年尾嘅時候，一年啊差唔多一套台劇大熱嘅。我就即係非常極之推介大家睇嘅，叫做《想見你》。 哦，你都有推介俾我睇。 係啊係，呢個真係超好睇嘅一套，又係講穿越，但係呢個就已經係超過咗一套穿越劇應該出現嘅情節。 嗯， 係，我覺得係舊年啊，即係必睇嘅三大台劇之一嚟。 咁犀利，我都未睇，因為咧嗱呢一套佢咧就其實真係嘅呢條橋咧，即係一講其實大家都講到好多類似嘅戲啊或者劇啦。咁但係佢呢個咧就加咗一啲驚慄嘅元素，即係有血腥嘅，有殺人嘅。咁所以你就會睇得好緊張啦。可能之前你講嗰啲有啲係愛情為主嘅。或者家庭為主、親情為主嘅，點樣去扭轉翻、那個？ 哇！真係，如果你咁樣講咧，你真係要睇《想見你》啊！你就話講嘅全部加曬落去之後啊，仲係冇違和感。 想見你都有血腥嘅咩？ 你睇咗先，我話俾你聽，呢套戲如果你唔睇，你會好即係你會浪費咗你嘅2019年嘅，即係過咗啦嘛，做咗啦。咁呢套戲本身亦係講類近嘅嘢咧，但係佢裏邊最精髓嘅地方並不是話俾你聽。點樣穿越，又或者點樣話俾你聽啊？我哋點樣改變個世界？完全唔係，係講緊我哋個人，我哋而家點樣去面對我哋過去或者將來要發生嘅事。 嗯， 我覺得每一個戲最緊要嘅就係、是、究竟佢最後嘅點子係乜嘢？ 嗯， 如果我嚇你，我梗嚇你都嚇到啦，或者你嚇我，你除咗個口罩冇化咗，哇！你都嚇到我啦。 其實我自己都唔係特別中意睇驚慄片嘅，因為我都覺得啊，我都有諗，即係到最後我點樣作結咧？為呢一套戲，我又真係暫時未諗到。但係我淨係覺得佢呈現嘅手法係拍得幾好。但係你話最後嗰個問題，你得到個咩 message 咧？咁樣咁我即刻就諗翻，係以前有一套幾年前啦，叫做在咖啡冷掉之前就是、日本片嚟嘅。 啊，我睇咗。 係啦，咁我本身係我係睇小説先嘅、其實我睇小説嘅時候咧，我已经谂哇！如果呢一部拍成电影 咧，好啦， 好正。咁点不知真系好快就有上电影啦。咁、其实佢我谂都算系已经有八九成同本书系好相似。咁我觉得我好满意嘅，即系因为好多时咧，啲人睇完小说再去睇戏咧，即系会有个落差喺度啊嘛。咁但系佢就都已经好完整啦，系啦。咁所以我更加 follow 得更加好啦，因为睇咗本书再去。咁佢嗰个 message 咧就容易啲 get 到啊，因为佢有好多条例啦，即系好多 rules 啦，叫做就算你翻到过去，你都改变唔到一啲嘢嘅，即系改变唔到个结果。咁但系中间嘅一啲行为咧。可能可以彌補到你心靈上嘅一啲缺失，或者你後悔嘅嘢。咁但係其實你發生咗嘅嘢，即係佢個 message， 我自己 get 到啦，就係、是、發生咗嘅嘢發生咗，你改變唔到。咁但係佢會令到你嘅成個人生同埋心態都改變咗噶嘛？即係佢都有過去對於你嘅現在同埋未來都有佢嘅作用喺度噶嘛？即係你唔一定需要過去就改變曬所有嘢噶嘛？ 我終於都明白點解你琴晚瞓唔到覺啦。 點解咧？ 睇到咁嘅。你點會瞓得著啊？如果你將喜歡睇戲嘅話咧，我歡迎你收聽有阿 O 有份主持嘅《耳台遠視》 星期日啊嘛，朝頭早啊嘛。OK， 希望阿 O 會講下呢一套戲啊。 也削掉了，比普遍都冇复制同化了，只相信人类是渺小，学了天赋已开窍，警觉没意义了，霎眼亦长大了，分秒生存挣扎，仿似给谁掌管，发光的我竟怕黑，哪有进级之格，时间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痛失的缺口岁月流走，谁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时间是我想一秒一秒守，还记得初衷不放手，当纯情就全没遗漏，无谓得苦衷的借口，若明明无有，当有日回首，只觉得不应该亦会够，奋勇地斗，可否当作换世，将千块骨牌对齐，谁设计交叉每条路调个位，足以改变了一切，假设代价极贵，那算什么落费，一秒可成天国，一秒可成丑恶，瞬间可变的太多，要信我的感觉，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都飞扬走，岁月流走，谁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 分身外气温而家16度，相对湿度69%。听紧有周国贤同 Tonic 嘅《时间的初衷》。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先， 点 样觉得啊？点样觉得冬天已经嚟咗？嗱，除咗话温度啦，要着即系好好冻啊！你觉得冬天嚟咗啊？ 嗯， 仲有啲乜嘢嘅指标令到你觉得冬天系嚟咗？ 我有啊， 嗯， 我自己深切嘅感受就是我食多咗嘢， 食多咗嘢， 我食多咗嘢。 但系有好多人咧，夏天都会食好多嘢嘅，即系佢哋可能一年四季都要食几餐，每餐几碗饭。 系啊系啊， 咁不能系一个指标，仲有啲乜嘢？你会感觉到冬天嚟咗， 感觉空气嘅味道， 空气嘅味道 系唔同嘅， 有啲咩唔同咧？ 喂，要形容味道都几难， 好难啊， 好清新啊，即系你会觉得好似闻到一啲树叶啊嘅味道咯， 系咪即刻觉得好似好词穷咁样，好想翻去读一下啲中国文学咁样啊？突然间， 系啊， 咁啊，你慢慢读一下先。我想话系一个画面啊，有阵时候你见到一个画面，你就知道冬天嚟咗啦。嗱，譬如见到枯树。 是 落葉，咁呢啲咪就係一個畫面咧。你夏天唔會無端端枯樹落葉咁樣噶嘛。咁再加埋你話食多咗嘢啦， 食多咗嘢， 凍啦呢啲就係啦。咁仲有一個活動嘅畫面，即係喐緊嘅。我今日揸車翻嚟嘅時候咧，咁見到啲枯樹，啲落葉一陣風吹埋嚟，啲所有嘅樹葉咧兜住個車頭玻璃窗吹埋嚟，嘣一下，我就感覺到 冬天嚟咗，因為我本身咧，我又唔係話超級怕凍啊。 我睇得出你日日都翻嚟話我哋著得多衫，懶撞件咁樣。 咁所以咧，我感覺到真係要靠呢啲畫面話俾自己聽，冬天嚟咗啦。好啦，咁再落去就係凍，冬天啊嘛，凍。咁啊，點樣去形容凍啊？好寒啊， 係啊， 好冷啊， 係濕凍啊，乾凍啊。 我淨係問兩個字啫，係乜嘢叫做寒？乜嘢叫做冷啊？嗱，已經好拗頭，我哋好寒冷喎。咁如果寒字已經形容咗嘅話，點解要加多個冷字喺後邊咧？又或者冷字已經夠講嘅時候，點解要加個寒字喺前面咧？點解要叫做寒冷咧？ 咁你有冇 check 過？ 咩啊？ 你有冇 check 過？ 我先講啊。 查個字典咧。 當然查字典我哋飲嘅嚇。 仲有冇㗎？應該冇 啦。首先咧，寒字英文係咩啊 ？Cold 啊，嗯。 冷咧？ 都是 cold 咯，系啊， 咁咪即系同一样嘢。 嗯， 咁点解又寒又冷呢？好啦，咁我呢个摆低先，阵间临尾嘅时候先慢慢讲。 系，我一阵间先开股啊。 啊，梗系啦， 有答案嘅。 都系根据翻字典嘅答案啫。咁、哦、其实都系。 O K， 咁我真系好奇怪，点解大家会形容寒冷寒冷咁就一个寒字？ 我成日觉得寒可能同中医有关啊，系嘛、嗯？你一阵间先开股啦，唔乱咁估啦。咁你讲完啲冻嘅嘢，我讲下啲热嘅嘢啦。热带地方啊，想讲下咧泰国有一单嘅新闻嘅。咁我咧喺呢个疫情爆发之前最后一个外游嘅地方咧就系去泰国啦。咁、 嗯、 但系嗰次我嘅行程咧，嗱虽然好开心，不过咧都有美中不足嘅地方嘅，就真系咧有两个团友，包括我。自己咧都系肚屙住咁样翻嚟香港。 哦，食错嘢啊！ 系啦，咁啊，大家喺最尾尾二嗰日啦，就开始发生呢一件事嘅。朋友咧就系佢有一日已经去唔到个行程啦，即系第二日已经去唔到行程啦，就要大半日咧摊咗喺酒店嗰度去厕所啦。 使唔使睇医生啊？ 咁又唔使。淨係係咁排翻啲菌出嚟啫。咁、我咧就後知後覺嘅，我就嗰一晚咧就有肚痛到起身去廁所。咁去完之後咧，又好似都 OK 啊，頂得住啊，唔係好唔舒服。咁之後嘅行程咧都有繼續嘅。咁、不過翻到嚟香港咧就唔舒服咗幾日啦，就不停都仲有少少瀉興瀉，即係仲有菌喺身體裏邊啦。咁我哋就喺度諗啊，應該就係關有一日喺嗰個市集嗰度啊。又唔算好街邊嘅，只不過噏得少少嘅鋪頭啦，食咗餐晚餐，可能啊就係咧嗰啲可樂，佢本身係唔凍嘅喎，咁佢俾咗啲冰你，咁我懷疑就係嗰啲冰咧。 哦，即系古龙嗰啲小说啊， 系 啲酒冇毒，系只杯有毒嗰啲咁样， 佢应该系嘢饮就冇事，但系嗰啲冰咧，好可以好污糟噶嘛，即系你唔知佢嗰啲系咩水嚟噶嘛，咁啊大家就唔舒服啦。咁不过今日我睇到嗰单新闻咧，佢就系讲喺泰国咧。有人食物中毒啊！真系唔好亂咁食嘢，尤其是咧，你喺街邊咧，可能啲嘢食已經燒咗啊，或者切咗，其實你唔係好知道原本個模樣係啲乜嘢嚟噶嘛。就話咧喺泰國嘅夜市咧，驚現一個劇毒生物，就叫做南環章魚串燒。嗱，你食串燒其實喺泰國係好平常嘅一件事嚟噶嘛，喺夜市。咁你點會估得到其中一串串燒係劇毒嘅生物咧？嗱，佢咧就係章魚咁嘅款嘅。咁但係佢係南環章魚咧，即係話佢未燒熟或者係生嘅時候咧。 邊個環啊？ 藍色嘅藍。 藍色嘅藍。 環就係圈圈個環。咁所以顧名思義啦，呢只章魚上面咧就 南環章魚有藍色嘅圈圈啦。 係啦，係咁樣嘅，俾你睇下，都幾鮮豔嘅色彩，係啦，幾靚嘅其實佢個樣。 其實大家應該知喎。在大自然的界別裏面，任何越色彩斑斓的東西越是不好搞嘛。 是啦， 因為那些生出來的菇都是的嘛。 是啊，沒錯啊。這個這麼鮮豔，其實你看到都覺得不像食物那樣的款，但是有人就拿了它出來做串燒那裡賣，還要燒熟了之後就賣給很多的遊客這樣。但是原來這隻的南環章魚，南環章魚，環環章魚， 環環是形容你的。 佢咧就有非常危险嘅毒液喺度嘅，佢话原来用200度咧嘅热力都唔能够去杀死佢啲菌嘅，咁所以咧就叫大家千祈唔好食啦。 但系我用200度去煮嘅时候，佢已经变咗嚿炭啦， 就睇唔到佢咁样。咁系，所以其实如果平时我哋用翻100度或者190度去整佢咧，就更加唔会杀死到佢啲菌啦。咁佢嘅毒性系咩咧？就系山埃嘅1000倍以上。 是非常之毒，他说足足在几分钟之足以在几分钟之内呢杀死到26个人的，即是一只小小只的章鱼、是供应海洋生物之中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如果被咬到的话呢都是很危险的，即可能你会失明啊，或者丧失一些活动能力啊，甚至肌肉瘫痪啊，即譬如你潜水这样先算啦，离远见到一只哇好靓， 潜水你是潜水呢，你讲潜水的时候做什么扮八爪鱼啫，喺度 手舞足蹈嘛，系啦，一落咗去嘅时候，你见到离远有只蓝环章鱼，都因为好多时潜水嘅朋友咧，见到啲好靓嘅海底生物咧、平时见唔到，你会即系游埋去噶嘛，咁呢啲就要小心啦，即系越颜色鲜艳咧，即系好似钟哥你咁讲，可能潜藏嘅危险咧都系比较大嘅。 但系今朝发生咩事咧？你又讲下呢啲有毒嘅咩蓝环？ 章鱼啊！ 阿小白今次又讲系有毒嘅鸡脯嗰啲咁样，即系河豚。 系啊， 咁大家都对食物都好似可以有一种嘅恐惧咁样。 唔系，因为最近都几多，即系除咗呢一啲之外咧，我见啲菇啊，最近都几多新闻系话误食咗，即系以为系菇就食得，点不知又有毒素咁啊！希望大家即系食嘢嘅时候小心咯。 阿菇唔系俾你食噶， 系俾你咩咧？ 俾你叫噶， 阿 菇。 喂，咁你有冇得开估噶？ 咩啊？ 嗰啲寒啊冷啊嗰啲有冇得開估？ 哦，少少時間啊，咁可以講埋。 係 寒同冷，如果你喺英文嚟講，咪係 cold 咯。 係啊。 咁如果喺中文嚟講咧，寒咁如果形容温度係其實一樣嘅寒同埋冷咯。咁你可以話寒係由心裏邊出嚟嘅一種冷，冷就由外邊俾翻你身體裏邊嘅一種感官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寒仲有另外一啲意思噶嘛？譬如寒可以形容一個人嘅地位。 好寒， 寒酸、 哦、 就用可以多一个意思嘅，你唔会形容一个人啊，你好冷酸，唔会噶嘛，咁所以咧就有呢啲咁样好微妙嘅分别。 咁高处不胜寒，点解唔高处不胜冷咧？ 嗱，高处不胜寒，因为仲系讲咗咧，寒系由心里边出嚟噶嘛， 所以系嗰个人自己。 高处不胜寒系自己都惊， 自己惊 我企到咁高啊，原来，所以有呢啲咁微妙嘅分别嘅。 哦，咁啊，其实今日咧都几寒冷噶， 即系如果寒冷就好紧要啦。 系啊， 你里边又惊。里边又冻，出边又冻，所以你就会寒冷咯。 室外气温而家系16度，相对湿度69%。未来一两日咧都系天晴干燥，朝头早仲会相当清凉添啊！气温下降到14度左右啫。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第二是大哥，你哋个个都要好叻，搵到好多钱，威俾其他人睇。 阿仔，我要你读呢啲，学呢啲，系为你好噶。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经讲过，父亲们最根本的缺点在于想自己的孩子为自己争光。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为同屋企人讲一声。作为仔女嘅父亲，我已经感觉到好骄傲啦。 活力方面，有效率达到95%，可以安全使用。法国前总统德斯坦逝世，终年94岁。德斯坦的基金会说，德斯坦当地星期三因为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并发症去世。按照生前的意愿，葬礼将会以私人方式举行。有报道说，德斯坦近期在法国西部城市图尔住院，并在心脏科病房接受治疗。德斯坦在1974至1981年间担任法国总统，被认为是1970年代初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建设人物，带领法国社会现代化，包括容许在双方同意下离婚和将堕胎合法化。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4.45， 瑞士法郎 0.895， 加元 1.292， 人民币 6.564，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211， 澳元对美元 0.74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6,778点，跌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65美元，卖出1,830.1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清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16度或者以下。

早晨，Kitty， 大家好。 系你好啊，咁啊，股市好唔好咧？咁啊，琴日咧港股啊要跌啊，跌35点啦。咁但系咧啊，我自己股票个 app 嗰啲咧，全部都见红嘅，向下嘅咁样。咁虽然指数啊反映唔到啊，好多只股票嘅股价反映得到。咁啊，小米跌啦，咁啊，只3690美团点评又跌啦，咁阿里巴巴又跌啦，咁样。咁啊，连腾讯都唔关事，咁都要微跌咁样。喂，成个市方面点睇？加上就是踏入12月啦，咁今日先可以同你通到话讲埋12月个布局应该点样睇啦，好嘛？交俾 Dicky 分析一下。嗯， 好啊，唔系安慰你嘅，我都有同样嘅情况，都系红色为主嘅。咁啊，当然平时我哋睇开嗰啲好可能啊吓，即系都系同新经济有关啦，或者系就算唔系有关都好啦，都系啲近期当炒嗰啲股份。咁但系咧喺呢一段时间咧就论尽啦，即系越当炒咧就越跌得多。咁点解咧？有几个原因嘅。第一就系话都继续困扰住市场情绪，包括系啲新经济股份都系跌咧，都系过去讲嗰几个原因啦，即系话又反垄断啦，又即系直播平台又要监管啊，互联网金融又要监管啊，咁呢啲就过去啦。但系都仍然困扰住佢哋股价，咁但系都讲好耐啦。咁但系咧喺即系日前咧，亦都开始慢慢咧陆续有来啊，接二连三咧，就系嗰啲即系配股抽水潮啦吓。咁好咧，都特别讲咗小米，小米寻日都个股价跌得比较多。咁但系点解会跌咧？最主要原因咧就系啱啱就宣布咗咧，就除咗咧就以先救后新嘅方式咧，就系配股之外咧，再发咧就可换股仔。咁啊，哇，即系。簡單啲講，一句講曬啦嚇。當你要抽水嘅時候，如果係用股權融資，咁而個認即係嗰個所謂嘅即係個股價啦嚇，即係批股價咧，係比而家係明顯地有折讓咧。咁好無奈啊！就算你話喂有禁售期喎，佢嗰個交易嚟講有啲冇啦，當然。咁但係點樣都好咧，都會係影響市場氣氛嘅嚇。個股價都會跌，一來就會有攤薄嘅效應啦，因為你完成咗呢一個嘅融資，咁即係話會多咗股票出嚟啦。多咗股票出嚟，咁啊，即系簡單啲講，即系多咗人同你一齊爭食啊，嚇！咁所以咧，亦都會係一個對於一個股價短線咧，係一個少少負面嘅因素嚟嘅。咁同埋亦都因為過呢段時間都幾即係可以話係複雜嘅成個國際形勢都嚇，即係唔好話講啲中澳啊、中美啊嗰啲啦。咁啊，而家呢一刻雖然特朗普咧就已經係即係倒數緊啦，佢喺白宮嘅日子，咁但係佢喺未走之前咧。咁又出招嘛，即係亦都市場又會擔心，咦會唔會除咗嗰30几间公司之外呢，咁啊中海油啊中心啊又會係制裁名單啊，即係呢啲咁嘅因素呢都仍然呢係比較困擾啊。咁所以有個別啲股份呢喺指數成分股，你唔好忘記譬如話中海油成分股啦，咁小米又成分股啦，哇好似呢就係逐隻擊落咁樣，咁跟住個股價跌呢亦都會對呢個指數呢係有少少拖累，咁變咗又令到個指數咧就真係回咗落嚟，咁上個禮拜都有講過啦。我個人就認為27000樓上就冇乜直播空間嘅，短線可能都有啲回吐。咁啊，即係話口未完，我都冇諗過，即係特朗普即係臨離開白宮之前都搞咁多嘢嘅嚇。咁啊，冇辦法，咁啊即係由高位都回咗幾百點落嚟，咁唔係話跌好多嘅。咁但係就始終都仍然係有啲即係困擾嘅情緒，咁同埋即係配股集資呢啲唔係淨係小米啊，咁仲有譬如話 龍湖啊、比亞迪 啦，係咪？係咯，比亞迪又電動車啦嚇，即係比亞迪佢未做嘅，但係問題係當佢向內地證監會話發行 H 股咁啊，喂！但係大家就即刻驚，你咁樣講。即係好快就會禁制㗎啦，咁所以個股價已經跌定咗先啦。 喂 ，Dicky 達，我想問咧，呢一類咁大隻嘅股份，譬如頭先講小米啊、龍湖啊、咁啊康方生物啊，以至比亞迪咧，都有咁嘅想法啦，或者嚟緊有一啲咁嘅叫操作啦。咁啊，其實會唔會成為一個大勢咧？咁會唔會再有啲朋友都喺度諗啊？其他啲大隻股份都有啲機會咁喎，咁啊，咁係咪都有啲散户股民依家都有少少驚一驚，或者罩一罩忌啦？唔好講個驚字啦，係咪有咁嘅情緒咧？ 我是绝对觉得会的，还有呢大家都要留意，即是当现在一个你说即是配股集资抽水潮成为一个主流的时间呢，那我们都要留意一下，就是说都有些共通点的，即是抠下抠下你会发现咦这个 好可以喎、啊，咁樣當然啦，我唔會講啲名字出嚟啦，因為如果人哋冇公布，我唔可以咁講。 我都要保障我哋嘅嘉賓，即係 Dicky， 你都係我哋節目嘅貴寶嚟，所以我都盡量你我都 幫你篤咗啦。 我保護證人組嚟嘅，係啊。 當然我唔會有個咁嘅揣測，但係咧大家可以留意到嘅，一般嚟講咧，譬如話真係要配股集資嗰啲股份咧，好多時候咧配股集資前咧，佢股價都會抽一抽上去先嘅。嗱、這個係即係。不成文，大家會見到嘅操作嚟嘅，即係唔係話一定，但係咧好多時候都會踢高咗少少，跟住就會宣布個咁嘅消息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見到短期，譬如話你手頭上持有嘅股份，第一上一次一段時間可能超過咗一年啦。咁第二咧就有呢、這、一個一般授權，即係所謂嘅 general mandate， 咁即係話隨時佢可以配兩成嘅股份啦、集資啦。咁三咧就會見到個股價咧，即係。升咗上嚟之餘咧，咁亦都見得到啊，即係佢喺即係淨負債比率啊，各項指標嚟講咧，難聽啲講，其實即係話知你財政狀況幾健康都好啦。喂，可以抽水集資，咁冇理由唔抽噶，係咪？咁如果你話見得到頭先我講嗰啲嘅情況咧嚇，咁亦都有可能咧就係、即係當佢個股價升完之後，就會毫無徵兆，跟住就話配股集資，跟住有個折讓咁樣。咁嗰下咧，其實即係。長線可能是好的，因為你攞咗錢，咁你可能會有用途，你可能有收購，可能長線對於間公司個股價好，但短線肯定會有攤薄效應，同埋個配股價係折讓咧，一定係對個股價短線咧係扣嚟帶嚟一個比較。明顯的影響。 另外咧 ，Dicky， 我想看看譬如中長線咧，金礦股是咪呢個時機可以諗咧？因為話即係金價咧就乘住呢個美元下滑咧，升穿1800美金啊，咁呢一個嘅大關，咁啊唔知道之前 miss 咗入市嘅投資者，而家係咪都可以部署一下咧？ 好嗱，金礦股就即係高班啲嘅，即係話比較係相對地未必話完全好直接地反映喺個金價嗰個升勢上高，因為大家都明白，即係我係開金礦噶嘛，係咪？咁我開礦嘅時間，即係我幻想一下啫，係我都好希望係有呢一日嘅。咁我開金礦嘅時候，我就會計算一下我開採嘅成本啊。譬如話，同埋我開採嗰啲金，即係相關嘅產品嘅質量啊，提煉嘅成本啊，究竟係淨係啲金晶粉啦、金晶火眼咁做到下，就得咗少少啊，定係哇，即係好 good promising 嘅，好好嘅咁樣。咁但係我諗個關鍵係會有個關係嘅，即係話當個金價反彈，咁好多時候金礦股都會有啲回升。咁但係大家會留意到就係話，無論係我哋平時好留意嘅招金啊，有啲資金啊，呢段時間咧，其實過去嗰一個月度咧，個股價都係有所回落嘅，即係話由高位咧都回落翻唔少嘅。咁啊，當然其實你話就算講黃金嘅價格啦嚇，過去嗰一個月咧都係由高位都有個比較明顯嘅回落。咁所以如果你話開始有啲反彈咯，咁再加埋喂美元都仍然長期弱勢，咁啊可以睺下嘅，即係喺嗰個即係投資組合裏面，即係貴金屬係可以係有一個少少嘅部分喺度。咁但係你話除咗買金礦股，咁即係有陣時都考下眼光。咁如果比較直接啲，就係買。直情係同黃金完全係直接一對一掛鈎嘅一啲嘅交易所買賣嘅產品咯，即係平時我哋講嗰啲 ETF 咯。不過有留意就係唔好買啲有槓桿嘅咯。咁如果你話係買一啲係有槓桿，咁當然啦，可能嗰個風險相對地就會高啲啦嚇。 係咁可能買錯咗有槓桿嗰啲升咧，可能即係有陣時都係 嗱都唔會錯啦。嗰陣時買升多啲嘅，不過要留意就跌嘅時候一樣會跌得比較 多。係啊，咁啊，所以操作衍生工具嘅時候咧，都要份外。小心同埋多做功課啊！咁啊，聽下 Dicky 講咧就 OK 啦。咁啊，今日咧想聚焦講埋咧啤酒股喎。咁啊，因為咧阿總理咧早前提到啦，要刺激咧呢個餐飲消費，咁啊啤酒股咧隨即起泡啊，直情咁樣有嗰啲吳彥祖嗰啲 Angel Ring 啊嚇。咁啊，唔知啊 Dicky 中咗兩杯倒肚啦。咁啊，特別啤酒方面啊嚇。咁啊，近排都升得唔差，講緊即係之前其實 Dicky 喺暑假嘅時候。都有講啊，青啤潤啤啊，都可以睇得好少少啦。咁啊，加埋只百威亞太啊，都染埋藍喎。咁呢三隻係啦，呢三隻啤酒股點去分析咧？ 係咁啊，其實我都中意嘅，即係飲就都 OK 啦嚇。但係投資我覺得都 OK 嘅，因為其實都係一個寡頭壟斷嘅行業嚟喺內地。咁你講其實得三隻啦，喺香港主要嚟講，你話華潤啤酒 升到啤酒百威，咁而家百威就直情係即將會成為恆指成分股添啦。咁我諗被動嘅買盤點都會有啲嘅。咁而三隻新貴嚟講，就得佢係之前係最不被看好，而佢股價喺宣布咗之後係相對地比較靚仔嘅嚇。咁我會覺得，既然多埋呢一個政策性嘅因素咧，咁我諗都會反映得到喺佢哋個股價身上。當然，其實累積過去呢個月咧，其實亦都唔係話即係少嘅升幅，都幾大。咁但係我覺得，既然而家呢段時間都係繼續都係資金可能追捧啲傳統舊經濟股，咁我諗啤酒股個升勢就未話完咯。不過都要留意就係累積都幾多升幅，咁可能就係近尾水啦。有陣時泡沫呢家嘢係嘛，有就真係好飲啲嘅，太多泡咧又唔係幾好飲嘅。即係我哋最好而家就黃金比例咁樣， 係喎，黃金比例 咁啊最好飲。而家呢個時間都係仲係唔錯嘅，都飲得杯落嘅。 好咁啊，既然係飲得杯落，咁就開心啦嚇。咁啊，今日原先仲有啲話題咧要同 Dicky 講，唔緊要，因為聽日咧都有你出現啊。今日咧非常多謝，咁你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聽日再傾，拜 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关心大家咧，又有好多方法嘅。除咗咧关心股市咧，仲关心下大家买嘢买得畅唔畅快咁样啦。嗱、原先咧就真系有工展会嘅，咁但系工展会就因为疫情嘅缘故啦，咁啊要延期啦。咁啊可能咧有参展商咧就自己举办呢个网上工展会啊，或者咧大会方面都会举办呢个网上工展会。 哦、 啊，咁啊谂得两谂，其实都几好啊。其实都可能揾个网红或者揾个artist 朋友带下货啊。 呢、這个我记得佢之前咧未话疫情影响到即系现场嘅时候咧，佢已经谂住有一 part 系咁噶啦。咁啊都要俾少少钱嘅，即系你喺上面有呢个平台嘅时候，系啦。咁啊，我谂个形式就你自己谂啦。即系譬如我卖酒嘅，咁我梗系揾阿 O 上嚟讲下啦，介绍下啦。 买鲍鱼嘅，梗系揾推神厨房啦，咁样。啊，咁啊，卖玩具嘅，梗有钟哥啦，系咪先？咁、小白又可以卖啲日本零食啦，咁样。 呢、這个真系大势所趋，即系喺网上面做一啲嘅买卖。 啊，就咁谂，我哋四个人都有公开， 系啊。 咁可以试下，系咪啊？即系呢个网上公展会咁样。但系调翻转头就系令到啲公公婆婆咧，就天气都冻啦。第二就系疫情嘅缘故咧，都唔使咧，好似平时跑马咁样啊，拉起嗰个围栏嘅时候咧，即刻喂冲入去啊，买几罐鲍鱼先，买啲货金。跟住买部吸尘机咁样，即系有阵时都睇到呢个画面系嘅，即系新闻片段系好震撼嘅。咁但系调翻 都会流传百世。 系啦，调翻转头，有阵时我都会谂。啊，究竟抢咩呢？有咩值得抢呢？系咪真系平咁多呢？ 就抢个气氛咯。 有冇机会安坐家中，但系都买到心头好呢？ 但你又讲得啱、可能公公婆婆对于呢一样嘢又陌生少少，可能 上网系咪？ 系啦，孙仔孙女啊，或者啲仔仔女女咧，要同佢哋一齐去买先得，即系教佢点样上网抢嘢。 你话啲阿公阿婆叻过你啊，上网？ 咁又 你谂下，即系 send 得最多嗰啲长辈图啊，嗰啲唔同叫我注意保暖。嗱，今日好紧。简单啫嘛，注意保暖。我收得最多都系啲长辈 send 俾我嘅， 有条有只荷花咁样噶嘛， 系啊，有荷花咁样，跟住话祝君 安 好， 平安大吉， 注意保暖，天气凉了，要添衣哦，咁样系嘛，咁啊，真系注意天气嘅变化啦。嗱，依家温16度，相对湿度咧69%啊。嗱，今日咧系天晴干燥嘅，早晚咧都会清凉一啲啦，日间咧最高气温咧大概21度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离岸咧间中啊吹强风。展望啦，未来咧一两日咧天气都依然系干燥啊 ，dry dry 地啊，咁啊要注意一下保湿啦。咁、早上咧天气相当清凉啊，气温咧会下降到哇14度，羊腩煲啊、煲仔饭啊嗰啲系时候出动啦。日夜温差会较大嘅，依家咧系时候听听贸发局热线先啦。 TDC Hotline。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 朝早嘅 TTC Hotline 咧，先分繼續喺度啊！之前咧，香港貿發局數碼事務部嘅 Lenny 咧，咁就同大家介紹咗升級版嘅貿發網採購平台嘅。咁喺疫情之下啦，究竟點樣可以幫到香港嘅出口商做網上推廣，揾到新嘅客户同埋訂單呢？今日佢又有好消息帶俾大家噃。早晨 ，Lenny。 早晨啊，你好啊，之芬。係啊，其實咧，我哋咧喺10月30日啦，已經推出咗升級版嘅貿發網採購平台嘅。咁我哋就運用咗人工智能嘅科技啦，咁提高咗個商貿配對嘅明進率，咁啊促進買賣雙方嘅合作嘅。咁其實喺今個星期六，即係後日12月5日開始咧，買家同埋供應商咧，仲可以喺平台度咧做個即時交易嘅。咁我哋亦都同好多唔同嘅機構合作啦，咁啊做到由落單俾錢到運貨咧，都可以一次過搞掂嘅。 咁其實咧都想問翻 Lenny 啊，點解會有呢一個嘅諗法咧，去推出呢一行嘅新服務咧？ 哦，咁其實咧，網上採購同傳統嘅採購咧就好唔同嘅。個特點咧就係落單好快，個量好細，但係翻單就好密嘅。咁啊，我哋都知道而家做生意都比較難啦。咁其實一張單咧都係唔可以少噶。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可以盡量幫到啲港商可以揾到多啲嘅單，尤其是中小企。咁重點係咧，個買家要可以好容易落到單，咁個港商咧就可以接到多啲單嘅。咁我哋就發覺咧，其實好多時海外買家咧都係想買一啲 sample 或者樣板咁樣啦。咁又或者佢哋想試下入少少貨，咁試下水温，就睇下個市場個反應受唔受落咁樣，咁一嚟就可以慳翻啲倉租啦，咁二嚟又可以俾啲消費者有多啲選擇咁樣啦。咁所以咧，如果個產品受歡迎咧，咁呢啲嘅細單咧就真係可以係變做一張大單同埋長期大客嘅。咁我哋都試過咧，有啲港商咧就唔覺意咧就開拓咗啲新嘅市場嘅。咁其實收到一啲訂單咧係嚟自一啲同香港貿易咧往來比較少嘅國家嘅，就譬如好似一啲南歐嘅國家啦，包括波斯尼亞或者係黑塞哥維納咁樣，甚至一啲非洲嘅國家，好似就係波茨瓦納嘅，我哋都試過收到嘅。 啊，咁想問一下啦，其實會唔會都有啲乜嘢限制咁樣嘅咧？ 哦，其實供應商咧可以喺我哋貿發網採購嘅平台上嘅公司網頁咧，自定自己嘅產品價錢同埋嗰個最低嘅訂貨量嘅。咁佢哋要留意嘅就係每一宗嘅交易咧就唔可以超過$10,000嘅。 咁如果港商其實都唔係咁識去做一啲網上交易啊，有冇啲乜嘢其實真係可以幫到佢哋咧？ 其實我哋咧有三方面可以幫到啲中小企嘅。首先啦，咁我哋成立咗一個叫做數碼學堂嘅免費網上培訓課程嘅。咁其實啲中小企咧可以隨時隨地去到我哋個網站去睇片，學咗一啲嘅 digital marketing 或者一啲電子商貿嘅學識嘅。就譬如一啲叫 SEO、SEM 或者點樣可以用社交媒體去落廣告咁樣啦。又或者咧可以會有一啲實用啲嘅 tips， 譬如好似分享一下點樣去影相啊、執相啊，啲寫稿技巧咁去宣傳你自己嘅產品嘅。咁其實我哋咧今次都係仲揾到，譬如好似有金像獎最佳新晉導演陳小娟咧，即係一個大師級啦。佢教大家點樣可以拍好一條網上廣告片，去將你嘅產品同公司咧推廣俾一個海外買家嘅。咁啊，除此之外啦，咁我哋亦都有一啲嘅網上嘅工作坊，我哋會有12场嘅。咁啊，請咗一啲嘅專業導師，咁就透過網上平台咧，用小班教學嘅形式咧，就幫中小企做一個數碼轉型，即係好似一啲互相去教授一啲嘅互動嘅環節啊。咁而第二樣嘢咧，咁我哋就有一啲嘅叫做新手入門嘅網頁。咁如果其實你啱啱上咗我哋貿發網採購嘅話呢，如果你是一個新嘅一個供應商，咁我哋呢就會有一啲嘅短片 step by step 咁樣教佢哋呢點樣可以喺貿發網採購呢個平台上面做推廣嘅。而第三樣嘢呢，就係一啲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我哋嘅服務團隊呀，我哋一啲嘅客戶團隊。咁如果我哋嘅中小企有啲咩問題呢，咁我哋呢都會係即時提供好多唔同嘅援助同支援啦，幫佢哋去解決疑難咁嘅。 貿發網呢當然呢就除咗落單之外啦，剛剛講咗嘅一啲嘅服務呢都係非常之咁重要呀，尤其是呢一定係幫到唔少嘅中小企呀。今日唔該曬 Lenny， 咁如果大家有任何嘅查詢嘅話呢，都可以瀏覽sourcing.hktdc.com 嘅。 Thank you， 李 Lenny， 唔該曬。 唔該曬。 大家如果有任何查詢，可以致電貿發局熱線電話183066。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沙田乡事会路去返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在大涌桥路。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另外九龙城的东正道较早前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线道一段仍然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要改道行驶。大埔道有水务急收，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都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号和81号都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音乐说，黄志文的音乐选择 ，Michael Jackson 嘅 Black or White。 我好想拍一條片咧，去 trip 到 Michael Jackson 向佢致敬。 係啦，咁就大家就好快就已經去拍咗一條片，用咗 Michael Jackson 嘅歌去跳。咁嗰個係我第一個自己同一班有心人一齊玩嘅 MV 啦。咁其實冇原因嘅，你問我點解咁做，中意咯。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鹤熙，晨光出双梁。 今日我哋讲下 美少女战士。大部分嘅动画我哋都会有分为俾男仔睇同俾女仔睇嘅。俾男仔睇嘅都会系一啲有机械人啊、有超人变身啊、打坏人等等嘅。而女仔嘅呢都可能会有变身，咁就会变成好靓嘅，跟住然之后警恶情奸。咁但係两者呢好多时就未必捞得埋一齐嘅。换句话讲，男仔嘅动画就係俾男仔睇，女仔嘅动画就係俾女仔睇。但係有一套嘅动画呢，男仔女仔都会睇嘅，又係有变身元素，又係会打怪兽警恶情奸，就係呢一套美少女战士啦。呢一套由武奈直子创作嘅漫画呢，总共係出咗18本嘅单行本。而电视动画方面呢都有好多个唔同嘅系列嘅。香港人最熟悉的就当然是第一辑的美少女战士，在1992年的时候播放的。其后也有美少女战士 R、S、Super S、Sailor Stars 和美少女战士 Crystal 的。美少女战士可以说在90年代掀起了一个很大的热潮，除了在亚洲方面很红很收得之外，当时和龙珠都是相对较早期打入欧美市场的日本动画，也开拓了日本动画在外国的庞大市场。 美少女战士呢，其实你哋觉得系俾男性观众睇啊，还是俾女性观众睇啊？ 梗系俾女仔睇啦。 点解咧？ 因为我觉得我身边中意亲美少女战士嘅人都系女仔，我真系冇听过男仔中意美少女战士。 吓、啊，嗱，崔杰同阿钟哥，廿几年后今日，我第一次喺大气电波讲、我中意睇美少女战士。 点解你又中意睇美少女战士呢？ 嗱，因为咧以前咧，我记得嗰阵时播嘅时候咧，啲男同学咧，即系我身边嗰啲咧，大家睇都好似系唔可以俾人知咁样，因为男仔睇啲光阳味重啲、啊，有机械人啊、变身啊嗰啲咁样噶嘛。咁、但系其实咧嗰阵时我都中意睇美少女战士变身嘅、 有边个唔中意睇啊？其实 吓、 你哋個個都中意睇㗎？ 呢個係禁忌的歷史啊，即係唔可以話俾人聽我中意睇美少女戰士。 嗰一次我完全唔覺得我身邊嘅男同學或者男仔嘅 friend 佢哋會中意美少女戰士，只不過佢哋可能中意， 唔 講唔表現。 我唔敢同啲女同學認嘅，即係嗰陣時翻學校，即係啲同學喺度傾話，講劇情啊嗰啲嘅時候，其實我有睇，但我唔敢 開聲， 係啊，費事啦。 咁其實佢裏邊主要係講幾個角色啦，有啊月夜兔啊、水夜阿美啊、火夜麗啊、木夜真琴啊，同埋阿美奈子啊，咁呢幾個咁樣咧。咁但係咧，其實邊一個最受歡迎咧？我可以話咧，個個都差唔多，因為你可能中意月夜兔，因為主角啊嘛。但有啲人唔係，我中意火夜麗喎，即係有啲人 係啊係啊。 嗰陣時細個真係有好多呢啲投票㗎，即係成日會諗啊，點解呢個唔擺喺中間？即係嗰啲 product 咧，佢咪出好多周邊嘅產品嘅 ，cushion 又好啊，海報又好啊，咁你就會想你自己最中意嗰個咧擺中間，或者咧放到最大。咁啊嗰陣時啲同學仔咧就會自己翻到去講你中意邊個，你中意邊個咁啊投票咯。我自己咧就中意火野麗嘅， yeah. 因為我覺得佢咧係比較型啲，係啦、 啊， 我覺得佢比較型啲嘅。咁同埋我。細個咧就中意長頭髮啦，咁所以咧我就冇特別中意水野亞美嘅、因為佢係行知性美嘅路線， 短頭髮、 讀書好叻咁樣。咁但我就覺得紅色咧夠熱情同埋夠型，佢喺度念咒嘅時候咧、我就覺得佢係最 charm 噶啦。 咁變身過程係當然女同學可能會有啲幻想咧，男仔睇就有更大嘅幻想咁樣。 因為喺度換衫啊嘛， 佢冇換衫， 冇換衫， 佢啲衫咪消失咗。然之後突然之間 發光， 又發光，哇！跟住 有啲絲帶唔知點樣翹下翹下嘅， 就翹翻落去 啦。你有冇一刻諗過點解會發光？有冇一集係唔發光 嘅？嗰陣時 係咪電視有問題？ 嗰陣時咧就係諗。唔係諗點解，係如果唔發 光 就 好 啦。 跟住所以一路最期待結局嗰集會唔會唔發光咧？ 其實佢呢個商業計算係非常之精準啊！佢先擺五個出嚟，其實高矮肥瘦樣樣齊啊，冇肥啊，唔好意思， 大份啲嘅。 咁但係每一 個大份啲 喎，嗰個木嘢嗰個 高啲啫， 佢係大嚿啲噶嘛，成件事。 咁其實每一個唔同性格類型嘅女仔都擺喺度。咁如果我唔中意呢一隻，要對著咯。呢只我都唔中意，仲有得俾你揀。佢樣樣都計算咗，即係必定有一個你會中意嘅。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咁當然啦，女仔但係可以景惡情奸，咁取代咗男性啊嘛。咁啲女仔睇嘅時候會覺得哇好厲害啊，男仔睇就唔係睇呢樣啦。當然係睇水手服，佢用水手服呢、這個真係我覺得係一個即係一絕啊！ 喂，美少女戰士嗰套水手服算唔算係你哋好初期或者係最初期接觸到水手服嘅元素嘅嘢 咧？就係唔係？ 你再早啲已經接觸到啦。 你早再早期嘅時候，即係我哋而家都好似間學校都應該唔喺度可以講得。新法書院 啊，係啊，係 仲做嗰美少女戰士嘅，你認識佢哋？ 最早期就係嗰套校服，哇，真係 犀利， 諗起都高興咁樣啦。好啦，咁跟住你再見到電視嘅時候，哇，咁你所有嘅嘢就會黐埋一齊啊，連貫咗啦，變成即係一個即係統一嘅思想啦，變成咁樣， 所以就好吸引啦，你覺得？ 好吸引，好吸引。咁呢個咧，當然咧。而家話著住水手服嘅美少女戰士啊嘛，佢係呢個係一個標榜嚟噶嘛。咁除咗你話香港以外，當然喺日本嗰度，其實好多嘅學生們翻學嘅造型係好類近美少女戰士噶嘛。咁佢哋又將嗰個嘢有一個投入感咯，所以好快你啲人就會覺得哇，係啊，好似我哋嘅。身邊嘅一部分咁樣， 我覺得其實美少女戰士都幾長青嘅，即係你佢又唔係話一路有好多好多集出啦，咁但係佢 hit 完之後咧，佢嗰個風潮咧。到而家其實佢都仲有好多 crossover 嘅嘢啊，或者佢都仲有繼續出好多唔同嘅產品。 佢早排又再畫過添 啊， 重新再畫一次。 有冇唔同咗㗎啲樣？ 個古仔內容差唔多，但係啲造型就改咗啲。咁變咗啲人睇嘅時候就覺得好似 有啲時代感近翻而家係嘛個畫風。 嗱當然啦，永遠呢啲嘢叫做重新再重製嘅時候。一部分人就會話啊好啊，另一部分人一定會話新不如舊噶啦，即係必定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嘅。 但係嗰個情意結到而家，我覺得都仲係好強嘅。即係譬如我身邊有啲朋友細個中意睇啦，或者細個迷嘅，到而家咧，即係好似我咁，即係中意小丸子咧，佢都會仲追住佢出嘅嘢去睇啊，去買啊。即係而家有啲唇膏啊、鏡盒啊咁樣，都有啲美少女元素喺度咧。佢哋即係雖然都已經依依咁樣噶啦， 但係都依依不捨嘅， 都依依不捨。仲会喺个袋度，咦？间唔时喺个袋度攞一样嘢出嚟咧，都仲有美少女 嘅、 哦。 冇所谓噶，佢如果佢就算系依依，咁佢攞一个美少女嘅镜盒或者唇膏冇问题。 千祈唔好买嗰套水手服， 唔好着就得啦。但如果系美魔女咧，美魔女啊，另计。 不如留翻啲真系魔女着啦， 定系美女啊？ 同埋佢而家咧又再出翻一啲咧咩變身棒嗰啲，我見又走翻曬出嚟，跟住又出 figure， 突然間唔知做咩，係咪又嗰啲幾多十周年嗰啲？ 佢一定揾到個原因咧，係會再賺多你唔係一次嘅，賺多你幾次錢嘅，即係必定有噶啦。 多數都係同一批人咯，仲要 係都梗係啦，同埋嗰個 generation 啊嘛。嗱，咁另外一樣嘢咧，就要提一提。嗰隻主題曲啊，香港版嗰隻係另一隻嚟噶嘛？ 係啊，黃興平啦、湯寶如啦、周慧敏啦、 啊，呢一隻咧當時真係唱到皆知巷聞。係啊，呢一隻歌，咁啊陣間我哋都會聽啦。 嗯， 不過咧，先嚟考考兩位先。 嗯， 你記唔記得月夜兔變身之後講嗰句乜嘢説話？ 啊，我之前係咩？我要替月亮定代表月亮懲罰你咁啊嘛？ 咩警惡情奸咁樣噶嘛？ 替月行道，警惡情奸。誒啊，咪等阿崔傑同講一次啊！ 我要做埋手勢喎， 啊，咪你著埋嗰件衫， 你又話唔俾我著，頭先先話，你話留翻俾魔女著啊嘛， 你又唔係魔女， 我係中女 又唔係， 替夜行道警惡情奸，飛身到天邊，為這世界一戰，紅日在夜空編製出現，拋著救生圈，無女無我的劍，借到愛魔星際飛閃。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天理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天理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你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教世人跳出心天。身体透光圈，蒙上两眼都见。借到爱魔刀企一边，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要我手握天与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你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有世人跳出心田。哇，非常之正啊！呢、這个真系勾起翻细个好多回忆啊！ 我呢、這个当然啦， 系啊，我仲记得我有条牛仔裤，系啊， 有嗰个公仔 美少女系嗰阵时咪好兴烫啲嘢上去嘅， 烫玩， 系、 哎、 啊， 我都有、啊， 我就系烫咗 Sailor Moon 上去啊， 我都有、啊， 你烫咩啊？ 都系 Sailor Moon 啊！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47啊，电话旁边我今日又要系咁打电话啦， 又打电话， 系啊，打俾小白啊！ 早晨，钟哥，早晨，崔杰堂。 Hi. 喂，你哋好啊吓。喂，真系要问一下两位喺度就啱啦。嗱 ，Kitty 咧，咁啊上镜啊，梗系识得笑啦。嗱，钟哥咧都相当之有经验啊。即系幕前嘅演出咧，一需要一啲场景咧，微笑嘅时候咧，就一定可以揾到一个咧，即系恰到好处嘅微笑。啊，点解咁讲咧？因为我最近发现咗咧，喂，有啲嘅地方佢哋话到啦，啊，从事啲服务性行业嘅时候咧，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展开一个合适嘅笑容， 咩叫合适的笑容？ 系啦，佢就话到杜绝咩咧？杜绝一个叫做皮笑肉 不笑， 系啦。哇，呢、這个难度原来相当之高啊！ 嗯、 因为佢哋话到而家有好多从事服务性行业嘅人啦，好啦，大家都已经系好有礼貌啦，识得微笑啦、 嗯。 不过已经开始多咗社会上面嘅声音，就话到大家嗰啲笑容咧好假。好啦，咁于是乎咧，咁有啲嘅机构团体啦，有啲公司咧，甚至乎咧会训练佢哋旗下嘅员工。接受一连串的栽培，就是教他们什么呢？怎样去到微笑？ 谁教先？ 他们有那些专人，那些叫做导师，面部导师、 嗯、 去到教他们怎样去到笑。有很多方法的，例如他们呢、其中一个最经典的，咬住支笔或者咬住个筷子。是啦，咁除咗咬住之外，佢哋有啲甚至乎要求咧，就系搵嗰啲适长度合适嘅木棍仔咧，咁、 嗯、 放喺个口入边，令到佢嗰个肌肉咧可以扩张翻，即系面部两边面珠针嗰个肌肉扩张翻，等、佢笑嘅时候咧就唔使话净系个嘴唇戚上去，就变咗奸笑啦。 好似奸笑 咁。系啦，咁啊连埋咧侧边个面珠仔都可以拱上去少少嘅时候咧，就展现咗嗰个嘅微笑。但系微笑真系好难，你要搵到一个啱自己嘅微笑，有冇计啊，钟哥？ 嗯。首先微笑要繼續啦，根據許冠傑所講啦，要我哋要繼續微笑啦。所謂咧，如果你淨話阿小白講嗰啲方法咩咬住呢樣咬住嗰樣咧，咁咪變咗係咩咯？變咗啊！ 啊，泥豆子， 泥豆子咯，即系咬住啲嘢。咁如果泥豆子，咁正路嚟讲，佢应该系咩噶嘛？微笑最靓啦，成日咬住系咪？ 系啊， 唔系咁样嘅。如果大家真系话，正话啊，讲到话，我哋真系唔可以皮笑肉不笑，我哋真系要用一个好自然嘅笑容欢迎大家。 系咯， 咁大家要学啦。咁如果揾一啲人去教你呢种方法，唔好意思啦，我够胆大胆地讲。行错路啊！ 哎呀， 完全唔系咁样学嘅。 个关键系咪因为笑？其实应该系我哋训练到啲员工可以发自内心，而唔系净系 呢个就系重点啦。一定要发自内心。嗱、哦，首先第一样嘢，你知唔知道人类面部肌肉咧？如果要展示笑呢一个嘅面部表情，系最复杂嘅。 哦、 我哋要动用我哋面部好多组肌肉， 啲咩几百组、几千组肌肉， 先至可以展示到笑呢一个嘅表情出嚟嘅、 啊。 所以一个好复杂嘅。咁、啊、我哋话啊系啊，我考住笔鉴啫，我教你好技术性地点样去展示出嚟，当然冇问题啦。咁、但系呢啲咪等于佢翻转头治标唔治本，又系皮笑肉不笑咯。咁、所以最紧要系点样发自内心地笑啊嘛。 哦、 发自内心地笑，我叫你咬住把间尺，你都唔会发自内心地笑到出嚟啦。 嗯，喂，佢哋仲有好多方法噶。好啦、除咗头先讲嗰个话，咬住个筷子、咬住支笔之外咧，佢哋话到要训练嗰个眼睛都识笑。 嗯， 好啦，个关键系 月亮 呢啲好多女仔自己都戳出嚟。嗰啲腰果眼啦、明明根本佢笑嗰时对眼都唔系会跟住蒙噶嘛，但系佢都会特登蒙埋只眼咯、但系又唔知点解咧，啲男仔觉得咁样系特别吸引嘅，系咪咧？你觉得点啊？ 对住你笑啊，梗系开心啊！ 尤其是而家因为隔住咗个口罩啊， 即系真系睇到眼， 系啊，就要戳嗰对眼出嚟。 咁我话只眼咧，我应该系有少少弯啦，定还是少少蒙起？有冇边一？呢、这、一个眼咧，即系阿崔杰同会觉得系比较上吸引到人，觉得你个嘴都系笑紧嘅咧。 腰果眼咪就系弯咯，即系好似微微，即系真系好似微笑咁样嗰、那个形状咯，但系好难控制噶嘛。 应该系好难控制嘅。 咁本身佢个眼型本身就系咁样先得嘅。 系啦，咁佢哋咧甚至乎咧会训练埋嗰个眼睛啊，到底教佢哋咧点样可以咧就嗰、那个腰果眼。点样可以展示到出嚟？因为佢哋都系话噶，而家咧，微笑呢、这个叫做希望微笑嘅行动啦。咁大家都俾个口罩遮住咗啦。咁啊，点样可以令到只眼都识笑咧？咁样好啦。咁但系佢哋都话有阵时有啲口罩系透明噶嘛。咁透明嘅时候又系机会咧展示出佢哋嘅笑容。咁啊，仲有啲乜嘢嘅地方需要注意啊？嗰、那个牙齿啦。牙齿对于笑容嚟讲咧，佢哋话系非常之重要嘅一课嚟嘅话。第一， 见定唔见咁样啊嘛。 系啦，即系见几多咧？咁样见几多只牙齿？咧佢哋都好有学问噶、哦，嗱佢哋就话首先棚牙咧要干净，如果太过，即系大家明啦，太黄太多，即系难听啲讲系烟屎牙嘅，咁我就觉得合住个嘴笑系比较上含蓄啦。 又或者如果你笑嘅时候就攞只手遮住， 遮住揞住， 一笑嘅时候就即刻攞嘢遮遮，都系一个办法。咁佢话嗱，如果牙齿整齐嘅时候咧，边个最好啦？咁可以咧就係展開你呢個牙齒嘅笑容。佢哋話到啦，其實咧每一個笑容咧要去到微笑嘅滿分咧，就係、是、你一戚起個嘴，你會見到有八隻嘅牙齒嘅。 八隻、 啊、上面四隻下面四隻咁樣啊？ 唔會，你唔會咁樣，你都係上路上面嗰排嘅 啫。上面咧應該係見到有差唔多六隻嘅，咁下低會見到少少兩隻咁樣嘅。 咁就八隻啦。 咁就八隻牙齒咧就齊曬。佢呢個笑容咧，人望落去嘅時候咧，會覺得啊最甜美、哦，個內心係最容易受落、哦。咁啊，令到嗰個服務嘅水平可以提高。 嗱，首先啊，呢度我有少少唔係太認同嘅。點解咧？你有冇留意咧？如果即係我唔係得罪講句啊，你有兩種人冇牙嘅時候，佢哋笑，你會覺得好温馨嘅。一種係 B B 仔，未出牙，你覺得好開心。另一種咧就係啲 老人家，係公公婆婆。 我成日都話：，冇牙婆，冇牙婆，嗰啲冇牙公，冇牙公咧，佢哋笑嘅時候又係好開懷嘅。咁又唔一定係用牙齒做一個指標 哦，又系、哦，好啦，佢哋又有第二招嘅，啊，中哥不断有问题，非常好啊。咁我哋又话到啦，嗱，其实笑容咧，仲有好多嘅分别，例如一种叫做记忆嘅笑容。好啦，呢种记忆笑容咧，佢哋就不断去到训练佢哋嘅学员笑嘅时候咧，要 keep 住个嘴，去到几多咧，就除咗露咗上面嗰个牙齿之外咧，佢哋仲希望咧，大家嗰个肌肉嘅左右两边咧，嗰、那个幅度咧，系揾到一个属于自己笑得最开心。而亦都系望起上嚟最甜美，跟住佢哋就话到啦，你每一日咧 可能真係要練幾百次，可能三百次、五百次。 呢樣就要問阿崔傑彤啦。 咩啊？ 因為啲 model 啊，啲 model 咪就要學呢啲咯。 學笑。 學錯啊！ 學錯。 我要錯呢個樣出嚟，哇！你好中意嘅。我錯得嚟笑，定還是錯得嚟型，定還是錯得嚟蠢咧？ 即係好難 guarantee 我每一個笑都係我自己最中意嗰個笑容嘅喎、嗯。因為嗱，我自己對住塊鏡練習嘅時候，我好容易會見到啦。這個我自己最中意嘅。但如果冇咗塊鏡嘅時候，咁點算咧？ 所以佢咪教你話要記住嗰組肌肉係點樣喐咯。 喂，但系咧，其实你真系影相嘅时候咧，啲摄影师系希望你发自内心嘅笑，即系觉得咁样先系最自然嘅、哦。 嗯， 即系无论你错几多个都好啦，可能到最后佢拣嗰个咧，就系喺度开玩笑嘅时候。 哎、见你咁有慧根啊，咁我即刻就即系教你两招。正话我之前讲到小白话咩，如果有人教你咬住把间尺嗰啲咧，就真系学坏师啦。 系咯、 既然系咁样，我就先摆少少出嚟。如果大家觉得我讲嘅有道理嘅话咧，不妨请我去教啦。好简单。你可以由内影响到外，再由外影响翻到内噶嘛？ 吓， 呢就系史丹尼塞拉夫斯基 嗰、那个。 今次朝头早你哋讲寒冷嗰样嘢嘅， 寒冷inside out 定 outside in 啊嘛。你首先你要里边感觉到开心，咁你自然你个样你就会有一个展示出嚟啦。 系啊，咁点样翻翻入去咧？ 当然展示咗之后，你就要记住你个样展示过啲乜嘢。 系， 好似正话小白话斋，喂，嗰啲肌肉系点点点，你记住之后，你每一次做每一次做翻呢个表情，你就会影响。翻里边嗰种喜悦又会翻翻出嚟、 嗯， 所以记住啊，由内到外，跟住再由外到翻内啊， 系， 嗯，咁啊打我电话、哦可以请到我噶啦， 系啊系，明白明白，咁啊大家学下点样笑啦吓。 是昨日片段，以前变得依稀，别再为我附送着太多心机。其实以前无味，别记住当初的势利。是我没法像戏内那些主角，为你为爱让气力也都花光，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走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为你奉献极厌倦持续工作，受你限制亦接受你的啰嗦。其实我极无助，就是在高空中跌堕。是我没法受爱情那些束缚，亦再没气力去做你的担当。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只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找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二月三日是一年的第337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8日。1994年12月3日，由当时索尼电脑娱乐开发和发售的家用游戏机，官方缩写为 PS 的 PlayStation 正式在日本发售。1995年陆续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售卖。这款游戏机是作为第五世代游戏机的一部分，主要竞争对手包括任天堂64和世嘉土星。 PlayStation 第一代共发售9年6个月，出货量超过1亿部。起初产品的用户群偏向于成人，第一次价格下跌后，用户群开始扩大。12月3日出生的朋友懂得运用各种巧妙的方法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会为自己家庭、兴趣、创作而奋斗，异常投入自己工作，称得上为完美主义者。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投入游戏世界会不会令你不能自拔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喜欢在虚拟世界过关挑战， 是因为可以满足自我，还是因为在现实世界没有这个效果？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来回方向嘅交通意外啊，咁先讲去荃湾方向咧，近住竹园道桥底咧就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去到彩虹村，咁就系龙翔道啦，去荃湾方向竹园道桥底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嘅。咁啊，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啦，反方向去观塘，近住新光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去观塘咧只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交通都是正常的，将军路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豪景花园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和斜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过梁红桥底方向深水湾。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大家咧睇睇美股表現先啊！美股咧高位出現整固，三大指數咧收市個別發展啊，當中咧標指再創收市嘅新高啊，道指咧就收報22,983點咧，升咗59點啊嚇，咁啊標指咧就升6點，連續咧兩日創咗收市嘅新高啦。納斯達克指數咧稍微回落啊，跌5點，都係平穩少少啦。個股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股份咧，都有啲盈起啊出咗嚟啊，受惠疫情嘅緣故。咁當然啦，大家最聚焦咧就係究竟啊疫苗啊幾時會大規模咁樣可以俾全球嘅人可以接種得到咧？呢個咧就係絕對可以提振股市嘅，唔止係疫苗啊，直情可以話催化劑啊嚇。咁啊嚟到星期四方面啊，港股有冇機會受惠得到咧？轉個頭開市你就知啦。 由咁多位嘉賓嘅失敗經驗， 帶俾你創業道路上無限體驗。 失敗奶， 好，今日失敗奶咧，我就請咗一位咧美女美容師同埋化妝師上嚟啦。咁啊 ，Kitty 都認識嘅，因為佢都有幫 Kitty 本身已經好靚女啦，再變到再靚女啲嘅。 我教曬佢噶啦個樣。 係啦，咁但係咧我知道今日嘅嘉賓咧，佢就之前都有一個創業嘅經歷啦，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嗱，依家佢就做緊啲美容生意嘅，但之前就做一啲女性內衣生意嘅。咁啊，請阿嘉賓出場先。早晨啊 ，Koi。 早晨 ，Koi。 早晨啊 ，Kitty。 係。咁啊，嗱，我知道咧，其實身邊咧都有唔少女性咧，對於做內衣生意咧有一種嘅憧憬嘅。咁我想問一下 Koi 咧，當初點解會即係咁多生意唔揀，揀做內衣咧？ 哦，因為咧嗰陣時都好幾年前啦，咁嗰陣時就比較流行咧，就係、是會有一啲內衣店係會幫你咧去將個 size 咧，因為每個人嗰個 size 或者你個膊頭高低都會有影響噶嘛，咁佢會幫你用一針一線咧去幫你聯翻一啲位置，令到你再平衡翻嘅。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就覺得，咦幾唔錯喎，咁我哋就認識咗一位朋友，佢教咗我哋之後，咁我就同一個朋友咧就創業就做咗呢一個內衣店啦。 嗯，喂，我又問下 Koey 啊，嗱，當時個鋪位喺邊度咧？而一開始創業嘅初期係咪都好順風順水喎咁樣咧？因為都暫時喺度諗都好貼心嘅一個服務嚟噶嘛，對於女性嚟講，嗱，雖然我係一個馬佬啊，但我估計成件事一條龍服務其實可能都係一個好啱好啱啊，所有嘢都做啱曬噶啦咁樣，係咪創業嘅初期係幾順風順水，都有啲現金流，有啲 cashback 下咧嚇， 都會嘅。嗰陣時我哋個鋪就喺銅鑼灣啦，咁、因為銅鑼灣嗰陣時好多一啲細嘅鋪仔，同埋好多細嘅商場咁樣，咁、我哋就揀咗其中一個比較新開嘅商場裏面，咁就揀咗個鋪位啦，咁樣去做。咁所以喺租金方面同埋入貨方面，我哋之前已經流動資金已經好足夠㗎啦。咁、只不過係揀嗰個胸圍，因為你知啦，衫同褲多數都係大中細嘛，但係喺內衣方面。個 size 係比較多嘅，即係可能一個款式有唔同顏色，然後再有唔同嘅 size， 咁可能喺呢一方面我哋入貨嘅時候嗰、那個資金會用多咗咯。 哦，即係咁變相即係話擲咗好多貨喺度咯。 會啊會啊，擲咗比較多貨啦，同埋你內衣通常都會襯埋個 underwear 啦，一般都好靚，咁又係有好多個 size， 所以喺我哋個鋪都比較細啊，咁所以嗰陣時喺存貨方面咧。都要諗啲心思去令到佢可以，即係可能整個角落頭又擠啲嘢咁樣，都比較亂啲嘅，我覺得。 咁、但係一開初你點樣去即係宣傳你呢一間公司呢？ 嗰陣時我哋一般都係派傳單，嗰時都唔係好流行網上去買賣㗎。咁、多數都係派傳單或者係客介紹客啦，因為我哋發現咗女仔就會知道嘅，可能阿歐未必會知道，就係、是、因為有時你高低或者你有一邊係貼啲，一邊冇咁貼，咁就係靠我哋嘅量度完之後咧，幫個客人，我哋就會可能喺佢左邊或者右邊嚟幫佢聯翻緊或者校翻鬆嘅時候，咁佢就會改善到嗰個形態啦。咁所以做呢個功夫嘅時候，咁可能你覺得翻去覺得個形係唔同咗嘅時候，女仔就會客介紹客咁樣咯。 哦，咁口碑都係好重要嘅，即係呢啲咁貼身嘅產品。咁但係即係聽落都好似幾好啊！到最後點解會冇做到，或者中間係咪遇到一啲好大嘅困難呢？ 嗰陣時個商場咧就。而家都仲喺度嘅，不過就唔方便講名啦。咁佢就因為太比較細嘅鋪，每個位都比較細啲。咁以前都好多人去周圍行啊，銅鑼灣。咁開始可能多咗一啲網上啦，或者係外國嘅品牌進駐咗，咁就。個商場咧開始人流比較少啊，即係可能有啲鋪頭又冇咗，因為可能有啲整指甲，或者可能有啲係賣衫或者賣錶咁樣，乜都有嘅。咁開始個商場個人流少咗嘅時候咧，慢慢啲人都唔係好中意去，因為冇乜鋪頭嘛，就少咗人流。咁開始我哋覺得 要諗諗啦，係啊，同埋即係要諗嘅嘢，除咗當生意繼唔繼續之外，仲要你都要覓一個好嘅地方，即係尋找一個好嘅地方。如果你一路兩個月三個月都揾唔到一間好鋪，或者即係你知香港㗎啦，個市一好咧，啲租咧就貴到飛天嘅，甚或乎咧個業主喺門口計住你，哇！即係一日大概做到10万元生意嘅，等我下個月咧又加你租先，或者下年咧哇加你可能50% 租先咁樣，咁一加租你根本就逼走你，根本就完全個營商環境都好困難咯。反而依家即係見今年啊，大家都知道生意係差好多啦，因為疫情嘅緣故。反而啲業主就肯大幅劈租、大幅減租。對於小商户嚟講，反而仲有得做。 即係個利潤反而仲多咗。我有聽過一個咁嘅說法咯，唔知 Koir 你認唔認同咧？ 都認同，嗰時都有加到我哋租噶。喺佢未人流，我相信就係大部分都加租，所以令到有好多鋪頭即係結業離開咗，或者轉咗去第二個鋪，咁所以佢個人流就越嚟越少啦。這個都好緊要咯。 係有冇另外一個原因係令到你決定唔再做呢一門嘅生意啦？因為如果淨係關嗰個地方事，咁可能你都會覺得哦，咁揾個另外一個好嘅地方咪再嚟過咯咁樣。咁有冇其他原因係令到你覺得算啦，我都係唔做呢門生意，我轉做其他做美容啊咁樣啦。 因為人手方面都好緊要嘅，咁仲要我哋因為會用即係一針一線嘅形式去改善嘅問題，就係話你請人翻嚟，佢可唔可以達到你心目中即係做到呢樣嘢咧？同埋好多時啲人都會翻一陣就會轉工，咁所以喺呢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係咁希望透過呢一個part one 嘅訪問內容咧，令到一啲創業者啦，特別好多女士都覺得啊，其實內衣都有得市場啊，有得做啊，但原來入面考量嘅嘢都幾多噶。如果大家認真咁樣聽下Koir 嘅分享咧，你就會知道喂。唔係咁易嘅，葉師傅有好多嘢需要去管理噶，有好多嘢需要去學習嘅。咁啊，今一集嘅環節咧，就知道咗一啲叫做內衣方面嘅面向啦。所以咧，華麗轉身啦，下個禮拜咧，我哋咧又請 Koir 上嚟講下佢而家咧好成功嘅一個美容生意，好嘛？ 好，唔該曬 Koir。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葬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 六分听人有 Rubber Band 嘅每度微笑，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见到中国你个样都似系热心助人嗰类啊， 一时时啦，同埋睇下对边个啦。 咁几时会热心啲咧？ 喺过马路嘅时候见到啲需要帮助要扶佢过马路嘅， 就唔系推啊婆婆，系扶啊婆婆过马路系嘛？ 你有冇试过先？ 我有，我细个读书系参加呢个公益少年团嘅，即系嗰个课外活动。有冇推？唔系有冇扶婆婆？梗系有啦，梗有啦。唔系有时，但系其实帮人咧都有时觉得几尴尬，因为你唔知道嗰个受者佢想唔想你帮咧。咁我觉得其实香港人本身。大部分人咧都系好热心助人嘅，其实细细个我哋读书老师已经教噶啦嘛，我觉得大家都有呢颗心，只不过咧系好尴尬或者怕开口嗰下， 希望因为喺我有几次即系做呢个行径嘅时候咧，即系好抱歉地。 只係得我一個人做。 哦，係啊。 嚇嚇。咁冇其他人做嘅，即係好奇怪，即係其他人個個都係企喺度睇。 即係視而不見係嘛？咁啊，其實幫人都係即係好啦，應該就唔好怕面網或者尷尬咁啊去幫啦。你覺得自己最幫得人勁嘅一次係做咗啲咩？你即係覺得哇，我係一個好人。 我從來唔諗呢啲嘅。 係。因为你忘记佢系嘛？ 忘记佢施恩莫忘报啊！ 你又 施恩啦， 扇唔到你啲，即系你话如果 mark 低咗、记住嗰啲咁系啊，小心眼去啦。 系曾经我俾个一毫子你买嘢食咁样， 但系有啲帮人嘅方法咧系留下痕迹嘅。 嗯， 今日咧我就想讲下呢一个喺外国喺澳洲一名咧越南裔嘅男子，咁啊叫佢做阿 Alan 啦。 嗯， 佢帮人帮上瘾，最后咧仲要俾当地嘅政府告佢添， 即系佢做蝙蝠侠啊！真系谂住 佢唔系啊，佢做一样嘢就系、是，我觉得都几无私嘅，就系、是、捐佢身体嘅一样嘢， 嗯， 就系捐精。 哦， 佢话自从接触咗呢一样嘢之后咧，佢觉得帮到人好开心，于是乎咧，佢捐上瘾。 等阵先， 系 帮到人好开心， 系啊， 可能系一件事， 系， 但系佢喺从事呢个行径咧， 系 佢帮到人， 自己都得到快乐， 跟住佢自己好开心，系两件事。 系 边一样嘢先？ 嗱，咁个报道咧就唔会理佢嘅， 系因为帮到人，所以好开心啊？定还是因为佢好开心？ 嗯， 顺便帮埋人啦、啊。 我觉得系相辅相成嘅、哦、，Why not both？ 系、嗯、啦，咁啊，佢咧就哇捐上瘾、啊，热衷咧帮唔同嘅女子咧拥有佢嘅孩子啊。咁啊，除咗咧去一啲正式嘅官方机构嗰度之外咧， 有啲非官方 系、哦，竟然有啲非正式嘅渠道啦。咁、我唔知佢系上网啊，定系 friend 搭 friend 咁样样啦。咁啊，因此咧，短短一年咧就有23个有佢嘅基因嘅小朋友出咗世，咁原来当地政府咧有规定啦，呢、這个我又谂唔明啦，点解要规定一个人即系嗰个捐精者咧？ 系啦， 系点解咧？ 好简单，你个问题就话点解要规定啊嘛？ 系咯系咯， 如果你同一个家庭，即系佢系叫做一个家庭地一对父母生出嚟，咁大家都知道呢啲兄弟姊妹，我哪怕佢生二三十个啦，即 系 好夸张地讲。生二三十个，大家都知道佢哋兄弟姊妹啊嘛，因为同一个父母嘅基因出嚟噶嘛。 系啊， 如果佢捐精嘅话咧，捐精系好多时候你系唔知道生父系边个噶嘛。 系啊系啊。 好啦，咁如果佢这个女子揾咗佢，另一个女子揾到佢，咁、其实佢哋两个系同一个父亲噶， 即系同父异母啦。 咁 如果 佢哋嘅下一代 上面嚟 讲，系如果佢哋嘅下一代喺埋一齐。好似嗰啲蓝色生死恋咁样，咁、咪会乱咯。咁佢、越生得多，呢、一个出现嘅机会率就越高，所以梗系要受限制啦。 哦，你真系犀利啦，完全解开咗我嗰个谜团。因为佢、未必会即系之后会同呢个人联络啊， 系唔会联络噶嘛？ 唔会再讲噶嘛？系啦、啊，哦，咁就有咁样 嘅限制。咁如果到十零廿年之后，哦，原来佢咁多都系。都是他是爸爸的喂喂咁如果佢喺埋一齊， 個個拍拖， 咁就好大件事啦嘛。 啊，係嗱，咁、所以原來當地政府咧就規定咗啦，捐精者包括自己嘅家庭啦，即係佢都可以自己生小朋友噶嘛，就不得超過10个家庭嘅。咁、但係佢而家就即係犯咗呢個規例啦，因為一年咧就已經有23个啦。咁、但係講翻轉頭啊，點解啊佢會即係做即係？咁熱衷咧，咁佢話其實佢都知道有呢條例嘅，你唔好覺得佢係一己嘅私欲先啦、 明知故犯添咋？ 係啦，佢明知故犯點解咧？佢話本身咧我就真係諗住捐9次嘅啫，因為佢自己屋企都有一個小朋友噶啦咁樣。咁但係咧，佢話咁啱。在有一年的圣诞节那天又收到一个女子呢即是捐赠成功的消息。 嗯。 啊咁点不知咁即是计埋呢10次啦。咁佢都话唔犯都犯咗啦。咁就不如把心一横捐多几次啦咁样。 哇自私到爆啊真係。 係啊哇佢仲话呢试过一日之内捐俾3个女子添。 佢咁澎湃咩 是啊嗱点样做到呢这个我想是很多人的问题是不是 不是他几多岁先 咁精壮呢、他好像是40岁的咯。 嗱通常讲这些说话的人呢都是18岁留下的、即是自吹自擂那个阶段呢 是 我咩的 一日捐3次啊咁样。 7次都得啊。 但他40岁了 嗱、所以这些真的没信。 我不会不信他真的有23个生了出来嘛。 嗯 是啦点做到呢好多人都想知道、 我不想知 道、你问啊大家。 因为我不信咯。大话嘅， 你直头唔信， 唔信。 嗱，佢有讲嘅，佢话咧佢每日都去健身房嗰度锻炼身体，嗯、即系 keep 住自己副 body 系劲嘅，就戒咗不必要嘅性行为，即系可能佢老婆遭殃嘅呢件事系，即系佢觉得我都要生个小朋友啦，系啊， 咩叫做不必要嘅？ 即系佢自己唔想啩，应酬式嘅咁样咯，可能系。 咁佢都好多应酬喎、 啊。系啦，总之佢就觉得有需要嘅时候先做，即系唔好乱咁嚟嘅。系、嗯、啦，就悭翻。 嗯。 咁然后咧，亦都会服用大量嘅维生素、 嗯， 去保持自己嘅精子健康。 嗯。 咁佢话佢老婆又点睇咧？ 嗯。 佢话已经习以为常啦。 嗯。 因为见到即系最高层次嘅爱就系、是、你见到佢快乐、 嗯， 你都会快乐啊咁样。咁、哦、但系而家最惨嘅咧，就系佢呢个乐于助人嘅心态咧，令到佢严重。重地违反咗当地嘅法律啦，咁都系嘅。如果头先阿钟哥你嘅解说就系佢嗰个原因，即系你惊哇，你遍地子孙嘅时候， 啊、 当佢哋撞到嘅时候，又唔知道又喺埋咗一齐咧，咁就影响到下一代。 咁或者而家当地可以即刻去配音拍咗嗰套《蓝色生死恋》先啦。 吓， 咁大家睇下啦。嗱，将来咧有机会啊，阿哥同个妹咧就系真系亲兄妹。 系 啊，唔系，其实早年粤语长片时代。阿胡峰同阿吴君丽都拍过好多呢啲、 你哋唔可以一齐噶。 系啊，点解啊？阿哥、阿妹。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嘅 American Music Award 咧，都见到佢现身啦，兼且唱咗呢一首新歌 ，Billie Eilish Therefore I Am。 What the hell are you talking about? Get my pretty name out of your mouth. We are not the same with or without. Don't talk about me like how you might know how I feel. Top of the world, but your world isn't real. It wasn't ideal. So go have fun. I really couldn't care less, and you can give him my best, but just know I'm not your friend or anything, damn. 这首歌的 music video 就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即是很大的 shopping mall 一个购物商场那里拍摄。听说原来小个 Billie Eilish 都在这个商场走过蒲过一阵的。本周就是占 Hong Kong Top 10第八位 Therefore I Am Billie Eilish。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昌。 早晨，阿昌。 早晨，早晨各位。 今日有啲咩好介绍啊？ 好，今晚咧先同大家介绍今晚八点钟有以事论事啊。 嗯。 咁啊，以事论事，顾名思义都系讲下立法会啦。咁啊，除咗立法会里边咧，仲会讲下外面嘅。咁啊，刚刚咧民主派咧就有一班嘅立法会议员咧就总辞啊嘛。 嗯。 咁最后嗰批咧喺呢个星期初咧都正式离任啦。咁今晚呢個議事論事咧，就會揾嚟咧民主黨嘅陶謹申去訪問一下。原來咧佢就係之前啦，未卸任之前，未辭職之前咧，佢係立法會裏面最資深嗰位議員，即係做咗成30年噶啦。咁啊，今晚請佢翻嚟回望過去，等佢咧品評下呢個民主派咁多年嚟嘅做法，睇下佢有冇啲乜嘢唔同嘅睇法。咁另外咧，亦都會請咗咧一早已經話唔再延任嘅人民力量陳之全，即係阿萬必啦。咁睇下佢咧已經離任咗原來兩個幾月㗎啦。咁睇下佢仲有冇咧繼續喺議會裏面咧保持到嗰個實力，可以繼續喺呢個政治上面俾到一啲能量咁樣。係啦，咁以事論事咧，另外亦都會請一個今期咧好多人都有興趣想知道佢有啲咩睇法嘅一位人士。去到访谈啊，就系、 是、 咧有线中国早前助理采访主任啊黄丽萍，今晚咧就会请到佢上嚟倾下偈， 好新鲜啊呢个， 冇错啊，好啦，咁啊紧接住呢个以事论事啦，今晚八点半有日常八点半啦，继续有呢个有奖游戏31奖知识啦， 你讲多次个电话号码， 咁个电话号码咧嗱，真系要大家认认真真咧咁样记住啊， 你唔记得咗我睇你， 我好紧张啊！ 几多号啊？ 是啊，你等我一路找一路话你听啊，一路再讲埋先。大家其实可以上网上官网嗰度揾到嘅，我哋港台嘅官网。 嗯， 口起咗佢添，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系啊，冇办法，冇办法。即系呢个日呢、這个呢、這个游呢、這个游戏咧，连个电话哇，可能真系个题目嚟嘅。 你要打电话嚟话俾我听，你知唔知你打咗几多个电话？ 系咯、 啊，嗱、這个就一个题目啦。 啊，真系。可能真係喎，今晚真係留意一下喎、 嗯。 好嗱，先講咗其他環節先啦，係啦，今晚咧日上八點半啊、 嗯， 會請嚟咧呢個電影《逃獄兄弟》嘅新晉導演麥浩邦上嚟分享一下，係、 嗯、 啦，分享一下咧佢呢個拍攝前期有啲咩準備，即係最近一年疫情啊嘛， 嗯、 即係佢點樣準備法嘅咧？即係拍攝過程裏面有啲咩趣事，有啲咩辛酸咧？咁啊會請佢阿邦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嗯， 因为呢套戏有三个演员我都几喜欢嘅，一个谭耀文啦， 系啊系啊， 跟住有张继聪啦， 嗯， 同埋有一个新晋啊柏天南啦，三个我都好喜欢， 系， 嗯， 咁啊逃狱电影我亦都好喜欢啊，所以今晚一定要留意，咁啊但系睇咗呢啲紧张嘅电影咧，可能瞓唔着觉嘛，咁所以咧今晚咧呢个 coffee time 啊，即系 coffee 教大家做瑜伽咧就有帮助啦，今晚佢就会教一啲瑜伽招式去改善呢个睡眠质素啊， 我真系要睇佢嘅， 系啊， 佢教咩你都睇噶啦， 系睇下学下瑜伽系， 系 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再嗱嗱声讲埋啦，今晚11点有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晚题目咧就系韩国文学懒人包， 嗯， 顾名思义啦。即系文韩国文学咧，大家即系可能接触得唔系好多啦，暂时咁啊。今晚咧，主持人同一班嘉宾就会同大家咧讲下呢、這个南北韩嘅文学发展、 哦、啊。哦，系文学啊，真系唔系好知啊。但系其他嘅文化，即系大家都好熟悉噶啦，韩星啊 ，K-pop 啊。 我以为你讲乜嘢？讲呢啲 冇深入啲嗰啲，我真系唔识讲啊。要睇啊，留翻吓。好啊，今日唔该晒阿昌嘅介绍 ，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一项可能阻止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法案，将会送交白宫，预计总统特朗普将会签署成法。这一项名为《外国公司问责法》的法案，要求外国企业遵守美国的审计标准，如果连续三年未能够满足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要求，将会禁止这间公司的证券在美国交易。法案同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他们是不是由外国政府拥有或者控制。路透社报道，虽然法案适用于任何国家的公司，但其实是针对中资企业。中国外交部昨日说，有关问题再次表明美国对中国公司采取歧视政策，中方坚决反对将证券监管政治化的做法。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病例，没有新增死亡个案。内地累计86567宗确诊，4634人不治。英国批准紧急使用辉瑞药厂和德国伙伴公司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是首个作出有关决定的国家。护养中心长者和员工在接种名单排序前，之后是80岁以上人士和医护人员。首相约翰逊说，国民不应该过分乐观，因为有疫苗获批准使用不代表抗疫战争已经结束。又强调，虽然凭借科学令有效的疫苗得以面世，但在物流方面仍然存在重大挑战。首批疫苗正是运往英国，未来几日将会有80万剂陆续运到。英国国民最快下星期获接种，国民保健服务会通知民众。英国药物监管部门说，辉瑞疫苗在保护力方面有效率达到 95%， 可以安全使用。

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话你知，寂寞可以有唔同嘅理解。 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吃火锅。 音乐话两个人彼此深爱，亦都能互相伤害。 矛盾只因深爱着你，指望谁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吵架。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现今讲求男女平等，唔同国家都多咗女性成为咗政治领袖。 但有研究发现啊，公众认为要照顾家庭，社会对性别嘅传统睇法，同埋社会对男女升职标准唔同，都会影响女性嘅仕途发展噶。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三十九分啊，喺度咧补翻个电话号码俾大家，咩电话呢？就系头先追踪三十一啦。阿畅同我哋提到啊，日常八点半里面嗰个有奖游戏啊，咁到底打几号电话先可以参加呢？记低咯，号码就系26641038。咁如果你都想参加嘅话咧，记得今晚准时打通个电话啦。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啦。电话侧边咧就打咗电话俾陈太，早晨，陈太。 早晨。 我知道你女女生日系咪啊？ 系啊，今日佢系我女 Cindy 旧历嘅生日。 系。 我啦，同埋爸爸同埋先生咧，就祝佢生日快乐。每日都要开开心心，最紧要咧就身体健康。 啊，呢样嘢紧要啊！咁有冇话知唔知道啦？佢哋丈夫有冇同佢庆祝生日嗰啲啊？ 有嘅。同埋咧，我仲要讲佢咧庆祝恭喜佢咧今年结婚十周年。 哎哟，恭喜晒啊！恭喜晒啊！咁祝佢甜甜蜜蜜，白头到老啊，好唔好啊？ 系啊，好好好，多谢你，多谢你。 咁啊，你自己咧会唔会有啲小心意想送翻俾囡囡咧？ 我最紧要佢身体健康咯。因为佢咧，即系身体最紧要、最重要嘅，身体健康咧就会好，为人开心啲咯。 身体健康咩都做到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我随住呢一只歌之后咧，咁亦都希望咧，你送俾囡囡嘅祝福，祝佢身体健康咧，都一样可以咧，就系令到佢所有日日咧都系开开心心咁过，心想事成，好唔好啊？ 好好，多谢你，多谢你，拜拜。 为何再有当女，再有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字，正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慢些也不去。No。为何再有当女，再有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也不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日吹神厨房想同大家分享嘅食谱就系凉拌皇帝菜。皇帝菜大家喺打边炉嘅时候就食得多啦，有冇试过用凉拌嘅方法呢？用咗呢个方法，皇帝菜本身浓烈嘅味道咧就变得冇咁强，反而多咗一种清新嘅口感，就好似食紧沙律菜咁。所以无论你本身中唔中意食皇帝菜都好，都应该试下呢个凉拌嘅方法啦。 我知道阿 O 咧就系浓味人嚟嘅，同我一样，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咧我系几推介嘅、嗯，我自己试咗，其实我已经整咗两次啦，咁我孤陋寡闻，我而家咧先知道原来皇帝菜咧系可以咁样生食嘅，即系唔使平时打边炉咁样煮到去淋晒。 边个教你嘅咧？ 就系、是、我上网睇噶， 咁、哦、有边几种菜？除咗沙律菜啊，嗰啲火箭菜、羽衣甘蓝之外，有得力作喎。皇帝菜生食我第一次听， 系啊，我都第一次听。咁我当然睇咗。第一条片之后就半信半疑啦，就上网揾啦。哦，咁原来咧真系有好多地方，即系以前流传落嚟咧，都系可以咁样食凉拌嘅。咁、嗯、啊，上网睇嘅时候咧，又亦都睇咗几条片。咁啊，唔同人嘅凉拌方法咧，都系有唔同嘅。 系。 咁于是乎咧，我就即系自己又加加减减啊，谂、嗯、下啦。咁啊，拣咗其中一个咧，嘅食谱。咁我自己试咗，哇，好好食啊！我觉得。 系。点样整法咧？ 嗱，点样就好简单嘅啫。但系皇帝菜虽然话唔需要落到。佢淋晒啦，因为其实咧，你淋咗佢之后咧，你会发觉嗰一阵皇帝菜独有嘅味道咧，系几出嘅，即系好似糖蒿嗰啲味咧、嗯。但有啲人受唔到咧，用呢个凉拌就冇咁强劲嘅，咁、嗯、啊洗干净佢啦，或者你浸佢一阵，即系浸到佢啲污糟嘢走晒，咁啊攞啲暖嘅即系。叫做熟滾水， 系暖滾水啦， 系啦，或者叫做系熟咗嘅水啦，咁啊再冲下佢，咁啊总之就冲到佢干净，咁然后咧我就将佢剪断佢嘅，即系细细段细细段， 一节节， 系啦，因为咁样咧就食起上嚟，我觉得方便啲，同埋你捞汁嘅时候咧，亦都冇咁舐气。 但系啲菜款会唔会咬到牙都崩咧？ 唔会喎，其实皇帝菜我就拣啲苗啦，皇帝苗啦、 哦，即系所以拣细条啲。如果你拣皇帝菜嚟做咧，有机会就硬啲啲款。 都唔会，其实皇帝菜都唔系好硬嘅咋。 系咪？即系要买皇帝苗，如果系 皇帝苗或者皇帝菜，其实都差唔多，都系咁上下，即系唔系糖蒿咁大棵噶嘛，佢咁啊剪开一段段啦，咁啊搞掂就摆埋一边，咁啊擎干晒啲水佢啦，咁另外就系调个酱汁咯，咁个酱汁有啲咩咧？有少少嘅豆瓣酱啦，跟住有蒜蓉啦， 蒜蓉 系啦，有陈醋啦， 陈醋 有豉油啦， 好草野味咁， 麻油啦，少少花椒油啦，少少糖啦， 你都落几多嘢 喎？ 依家真系少少咩啊？ 蚝油， 哇！你落咗七样嘢咯，头先已经 差唔多系啊， 蚝油啦。花椒啦， 唔係花椒，花椒油。 花椒油啦，柏豪最中意嗰啲花椒油 啊，真係正㗎，係啊。 係啊，跟住仲有豆瓣醬啦，陳醋 啦， 蒜，哇，落咁多調味料， 少少糖啦， 搞一碟菜係咪出嚟個感覺就係、是？即系五味杂感咁样， 其实就系好香同埋有少少鲜甜嘅味咯。咁啊，嗰个酱咧，你预先捞好，其实你可以捞大碗啲噶，因为我觉得除咗凉拌呢个皇帝菜咧，你平时可以譬如烚咗啲云耳又好，可以凉拌云耳或者凉拌青瓜咁样。其实呢个系好百搭嘅酱嚟，系啦。咁啊，加咗啲陈醋咧，少少酸味咧就劲醒胃咯。咁、所以我觉得几正噶。我自己咧就系烚咗个。醬雪咗啲菜，到到真係臨食嘅時候先至撈，咁其實已經佢已經夠味㗎啦。係啊，我見到網上面咧，佢有啲人咧就係會浸住佢嘅，即係可能醃佢，可能個零鐘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我自己試過即食嘅話咧，都已經好夠味咯。咁我就 幾好啊，喺屋企容易煮啊，至少咧第一涼拌啦，即係用啲凍滾水或者洗完之後就 O K， 即係剪成一條條，跟住就將你頭先講嗰七種嘅調味料加埋一齊，跟住撈就已經可以食。 係啊係啊， 即刻想轉個頭就試一試。 我下次我可以呢個攞翻嚟喎，係 咪呢個又 呢個隔夜冇所謂喎？呢個 係咪冇所謂係嘛？我都想試下做皇帝好耐㗎啦， 係啊， 做唔到皇帝都 食 下皇 帝 菜。但我一開始咧，崔杰同讲呢味餸嘅时候咧、 啊， 我将娃娃菜同皇帝菜， 所以我哋头先咧系 disconnect 咗一段时间，好硬噶喎，我话边度硬啊？ 系啊，跟住原来咧，我心谂嗰个皇帝菜咧，原来娃娃菜，跟住佢讲嗰个皇帝菜咧，先系皇帝菜。 我要 show 一张相俾佢睇。 系啦，所以真系啊，今时今日咧，真系有相有真相啊！ 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呢个开胃餸啦。 我的享乐时代。 睇下今日阿小白有啲咩介紹啊？ 係啊， 今日呢個介紹咧都特別係我自己咧，我幾中意嘅一個新嘅嘗試係咩咧？咁啊就係繡花鞋。 嚇、 啊！係啊，我去揾一啲繡花鞋，因為點解咧？其實有原因嘅。大家都知道我有兩個小朋友啦。 嗯。 咁有陣時咧，諗住幫小朋友影相嘅時候，發覺哦，佢對鞋嚟嚟去去咧，一係波鞋，一係拖鞋，一係涼鞋。咁就發覺咧，原來有好多咧外國人咧，即係影中國人嘅面孔同埋佢哋嘅服飾嘅時候咧，嗰、那個鞋咧原來襯得靚，嗰張相咧原來可以幾突出嘅喎、 哦。繡花鞋唔係新娘著嗰啲裙褂嗰啲繡花鞋 冇錯啦，就係嗰啲嘅繡花鞋啦。咁但係點解要將佢擺落自己嘅小朋友嗰度咧？ 啱啊！即係譬如小白講話對鞋好緊要啊， 對鞋好緊要、 啊。正所謂有句説話叫做觀音頭掃把腳啊嘛，所以你上半身整得靚咧，都要有一個好靚嘅鞋襯翻，咁成件事先圓滿嘅。 因為我發覺咧，自己幫個弟弟影相嘅時候，好多時就係正如鐘哥所講嘅觺音頭掃把腳啊。好啦，你上面搞一大輪，下低腳趾突曬出嚟，都算啦。咁你都起碼有啲靚啲嘅鞋仔俾佢著啦，咁樣。咁於是乎咧，我就揾翻咧，即係之前我有個朋友，佢就做繡花鞋嘅。咁佢鋪頭咧，其實嗰一啲嘅繡花就真係正如頭先崔傑彤所講、 嗯， 喂，係真係新娘結婚用嗰啲繡花鞋嚟嘅、嗯。因為佢屋企咧幾代都已經係做繡花鞋啦。咁佢自己有鋪頭，咁我就去揾佢嘅時候咧，佢就話其實佢哋除咗繡花鞋之外咧，因為佢講小朋友想要嘛，佢哋都有一啲咧。 是不是真的小朋友想要定是你想要 因为我带过他去看啊。他说 好 靓 啊咁啊。 我带过仔仔去看啊。咁他又真的觉得挺喜欢。因为他那些繡花鞋现在叫做繡花鞋但是呢他们已经改变了。改变了的原因是因为他可以呢就是将那一种的技术由中国风。中国风的意思就是说呢繡花鞋将那些纹理啊龙啊凤各样东西呢、是繡得好靚，而嗰個輪廓係好出嘅。咁、整個嗰樣嘢好似係藝術品一樣啦。咁但係而家新派嗰啲咧就係點樣呢？就啱我哋呢啲，譬如係叫做年輕一輩嘅人咧，去到接受啦，佢就唔會將嗰啲龍啊、鳳啊咁刻意咧就擺喺嗰個繡花鞋嗰度。 咁擺咗喺邊啊？ 佢加多咗好多咧，特別啱俄羅斯咩咧？就加多咗好多日本式嘅材料，同埋佢哋嗰啲嘅卡拉通，例如係木紋顏色嘅卡拉通啦，亦都用咗好多新嘅 concept 咧。放咗入去佢哋嗰個繡花鞋嘅圖案入面， 即係嗰啲浪啊，嗰啲即係咪嗰啲紋身日本紋身嗰啲圖鯉魚啊咁嗰啲啊？ 佢就唔係嘅，因為嗰一隻咧其實都好難繡上去、我心諗，同埋嗰只其實個輪廓都好清楚嘅。 繡啲咩上去？ 佢咧就將嗰啲第一個套路咧，佢就係將嗰啲好簡單嘅公仔，例如係雀仔。雀仔佢就係用線條嘅雀仔，佢唔係話成隻雀佢栩栩如生咁樣刻，即係繡落去啦。佢哋將一啲好簡單雀鳥嘅線嘅圖案。如果大家留意咧，可以睇到日本好多其實繪畫藝術咧，佢唔係好清楚嘅，即係佢仲用線去表達咗一樣嘅嘢。佢、就用咗呢個 concept 咧，將譬如線啦、花啦、樹啊，或者好啲嗰啲得意啲嘅公仔豬仔啊咁樣咧。都會受傷，因為佢用簡單嘅線條已經表達咗咧好多好得意嘅嘢。咁你話我哋嘅，如果你話下下都又龍又鳳嘅，咁我哋就真係覺得好 heavy 嘅。咁、但係如果你將佢變咗做一啲簡單啲嘅圖案，甚至乎咧，佢將漫畫都擺咗入佢隻鞋嗰度。咁呢樣嘢我 有鬼滅之刃咁樣， 定係美少女戰士啊？ 冇咁誇張，佢哋嗰啲漫畫咧係講緊四格漫畫。咁係啦，嗱，例如我有兩個仔仔嘅，咁我兩個仔仔咁即係有四隻腳仔啦。四隻腳仔原來佢可以用一塊布咧，佢就將佢剪裁咗，譬如一二三四，佢就分咗呢一塊布做四隻鞋嘅原材料。咁你咧就將四隻鞋拼埋一齊咧，就變成咗啊！原來佢呢個漫畫嗰、那個古仔就係咁嗰啲花生漫畫咧。咁、你就兩兄弟一齊著呢一啲嘅鞋仔出嚟嘅時候咧，就表達咗一個嘅古仔出嚟啦。咁我覺得喂幾得意喎！呢啲嘅 concept 雖然咧佢都叫做繡花鞋，同埋佢嗰個做法咧都係用翻傳統嘅中國工藝。去到演變出而家呢啲叫做新派和式嘅中國繡花鞋，但我就覺得，咦仔仔著起上嚟嘅時候咧，佢又覺得得意， 啊，咁啊，父母睇落去啊，梗系过瘾啦。 好啦， 系咪先？ 将个镜头一转，你笑咩咧，钟哥？ 钟哥笑紧啊？ 系啊， 我就见到小白讲啊，咩四格漫画，四只脚仔，一二三四四幅企埋 啊 嘛。 你唔觉咩？ 啊，我谂起，如果我哋唔用图画。我哋用中國嘅文字，四個字擺埋一齊，又變成一句説話嘅，會係邊四個字呢？我諗一諗，我就笑一笑，即係叫做恭喜發財啊！我諗起 啊，七日平安，係啦。 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喎，嚇，將啲文字寫上去。不過咧，佢話咧，喂，原來而家有好多人買秀花，我聽佢講咧，即係閒話家常嘅時候咧，佢話因為而家疫情啊，咁好多人咧連街都唔出啦。咁我就好奇問佢，喂，咁你啲秀花鞋，如果譬如有我呢啲咁嘅爸爸想買嘅時候點咧？喂，佢幾得意嘅方法嘅，佢話而家已經多咗咧，就好似我哋之前曾經提過，用呢一個嘅視像去旅行啊。 嗯， 咁佢咧就用呢個視像咧就問下啲佢啲客人。就佢到底系想点样嘅一款款式，佢就会 show 晒佢所有咁多鞋，一路 loop 住咁啊！客人就喂，我中意黄色，佢就碌落去黄色嗰格，我中意咩布嘅，咁佢又会碌落去嗰一格，咁啊等人去选择嘅，系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得意嘅样嘢。同埋咧，佢话其实有啲嘅客人咧，好似我呢啲咧，除咗中意四格漫画之外咧，咁如果我有啲好特别嘅图案咧，其实可以同佢讲嘅。咁佢同佢讲完之后咧，例如 Kitty。中意小丸子嘅，咁就攞住啲小丸子嘅图案或者个概念啊，小丸子嗰啲杯啊，小丸子嗰种嘅 color tone 啊，就同佢讲，然后佢就可以揾翻咧喺日本订翻相关嘅材料翻嚟，跟住咧就做一对咧就你自己好中意，觉得属于你自己有小丸子风格或者小丸子味道嘅绣花鞋， 靓就系靓啦。即係我覺得都有佢自己嘅風格嘅，但係去到最後一對鞋就係一對鞋啊，着上腳舒唔舒服先？ 着上腳咧。你唔可以话超级舒服，个感觉有少少似着白饭鱼，比白饭鱼再舒服多少少，系啦。咁我自己仔仔着嘅时候，因为绣花鞋其实我虽然买俾佢哋两个啦，但系就唔话买好多，亦都我就谂住，喂，小朋友，我买一对当系佢着过影完相，跟住咧啲爸爸妈妈都系噶啦，收埋佢做纪念，系啊。 吓，唔系真系常操着噶？ 系咯。 唔係啊，佢係諗住可能大時大節著出嚟，跟住因為我成日覺得呢啲鞋咧太容易污糟，太得意，你唔捨得佢污糟，同埋你好想咧留翻俾個仔，就話翻俾佢聽，喂，你睇下之前你細個嘅時候，爸爸幾錫你，買幾多啲靚嘅嘢俾你，同埋一定加多句説話，你睇我哋保存得幾好，因為唔俾佢著嘛，你睇我哋保存得幾好，跟住咧就趁呢個鞋， 即係你講嚟講去，你就唔係為個細路好。是为了第时个细路要知道啊，我之前有几咁锡你啊，要咁样徒步。原来你做咁多嘢就系想咁样啊？ 唔系嘅，唔系净系呢样嘢嘅。咁佢自己咧，着嘅时候咧，佢都会觉得咧，因为佢好中意功夫，我哋睇，咁啊觉得呢只绣花鞋咧，其实某程度上又好似嗰啲功夫鞋。咁啊着咗之后咧，佢有一对系。黑色嘅，即系好似叶问嗰啲鞋咁样咧，跟住侧边咧就绣咗 李小龙三隻字咁， 绣咗条红色嘅龙喺度。咁佢自己都会觉得着呢啲鞋咧，着咗上嚟嘅时候咧，好似 cosplay 咁样，咁令到佢有一个咧几好嘅印象对呢啲鞋咁样。 价钱如何？ 系啊，呢个正正我想问啊，因为咧我自己对于呢啲 custom made 嘅嘢咧都有啲兴趣嘅，即系始终好似独一无二咁样啊嘛。咁但系咧听到你头先又话要攞啲咩材料。日本寄过嚟啊，咁样我已经开始有啲惊啦。 如果你话日本寄过嚟嗰啲咧，咁你特登选择嘅，咁、那个如果你计埋运费嘅， 就价值不菲啦。咁样， 其实讲紧都系几百蚊嘅啫。 哦，咦，咁又 OK 喎。 系啊，唔系话特别可能几千蚊，唔使咁样嘅，因为佢都系几百蚊。不过咧，你就要真系俾啲时间啦，因为其实成 两年啊。 雪穿了都是得佢自己一個係一日喺度整鞋，咁真係幾年又唔使嘅。但係你預大概一至兩個月俾佢，係因為佢啲單咧就除咗香港人之外咧，其實佢好多日本客。 喂，但係咁樣喎、啊，小白 點啊？ 你話曬小朋友，你要買俾小朋友著。 我買俾小朋友、啊。 小朋友咧，對腳大得好快嘅，會唔會我呢頭訂咗再攞到嘅時候已經唔啱穿咧？ 哦，咁呢個我有經驗啊。 嗯， 兩個月又唔會好誇張嘅，同、埋你通常咧就買多一至到兩號，咁佢咧初頭著嘅時候咧，一定 加個鞋墊俾佢咯。 係啦，又加個鞋墊，同埋佢話有啲得意嘅著法係咩咧？嗱，因為我哋頭先咪揾 踩踭，踩住， 因為嗱。我阿鐘哥就好擔心頭先問個問題，就係佢個鞋著得舒唔舒服嘛？咁除咗係加鞋墊或者其他方法之外咧，其實著一對厚嘅襪咧， 都是一個好的方法嚟嘅。咁佢話到有好多日本客人咧，就同佢講啦，啊呢啲鞋咧喺佢嗰度訂咗，甚至乎寄埋啲布俾佢，因為佢哋中意啲和式嘅繡花鞋嘛。咁寄埋俾佢做，做完之後拎翻去咧，啊佢哋有個著法咧都幾特別嘅，就係可能用一個四格漫畫嘅鞋，或者用一對木紋式嘅鞋咧。就我嚟襯嗰啲襪啊，因為佢哋好鍾意呢就穿咗嗰啲唔同顏色嘅襪就去襯佢哋嗰啲鞋，然後上面如果日本人呢就鍾意穿返嗰啲叫似和服嗰啲叫咩穿木 kimono 嗰啲呢，咁就穿上去，咁就有好似兩種唔同嘅文化就放咗喺佢哋身上面咁樣，咁所以呢原來襪呢對呢一個鞋呢係起咗一個呢即係好似主角同埋綠葉嗰一種嘅化學作用嘅，即係令到我哋睇嚟嘅時候，除咗係对鞋靓之外，佢对物原来都有好多心思喺入边。 嗱，即呢个介绍真系唔错，我都觉得几喜欢啊。但系咧，我想最后问啦，咁如果有呢对鞋俾你拣，同另外一对咧就系阿 O 成日叫我哋去抽啦，去抽啦嗰啲咁啊去拣，咁你会拣边对啊？ 我都未拣翻我自己嗰对，系啦，靓啲啊嘛，小朋友中意啊最紧要， 特别啲。好啊，呢个唔错嘅介绍啊， 唔错啊， 好，唔该晒小白， 多谢你嘅介绍先啦。 好。咁啊，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十点钟啦。 不过话时话，阿 O 叫我哋去抽个抽咗未噶？ 抽 对波鞋 冇啦，唔中啦。你见佢冇再问我哋，就知道已经完咗啦件事。如果 得啖笑啊，冇咗啦， 冇咗啦，冇咗啦。有佢就会每日都提住我哋嘅。 突然之 间 有啲唔唏嘘添。 系唔紧要惯噶啦，呢啲运气嘅嘢话嚟啊嚟。室外气温而家18度啊，回暖翻少少啦，相对湿度咧64%。咁啊。注意翻啦，嚟紧一两日咧，朝头早都系清凉嘅，咁啊，着多件衫啦。 无论天朗气清，还是出现唔同情景，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同阿奥、林威、白元浩。 无论在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无论你在哪，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